往北京繼續磋商。美國眾議院通過譴責總統特朗普發表種族歧視言論的議案，指言論形同令仇視和恐懼新移民及有色人種的行為合法化，四名共和黨人倒戈投贊成票。特朗普日前在社交網站不點名針對四名少數族裔民主黨女眾議員的言論，被批評帶有種族主義。民主黨星期二在他們控制的眾議院提出譴責動議，最終以240-187票通過，四名共和黨議員和一名獨立議員支持動議。特朗普早前回應時堅持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強調那些貼文不帶種族主義，若果有人在美國不開心可以離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热带低气压丹拿斯集结在高雄东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海峡至台湾一带。本港今日大致天晴酷热，但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29点，跌89点，成交金额1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07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3.8，升2，友邦保险85.15，跌2.5。药明生物75.9升5.5，新城发展控股8.33升3.3，中国平安93.7跌2.5，盈富基金29.2跌1毫，工商银行5.5跌5仙。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3，英镑9.7，瑞士法郎7.912，澳元5.484。加元是5.975，新西兰元5.247，欧元8.7622，每百日元对港元7.2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94。日经平均指数报21,447点，跌88点。港金现价报13,100元，跌8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6.57美元。卖出1,40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土瓜湾方向，近住佛光街对开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大车龙有待消散嘅，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就系七咸道北去土瓜湾方向啦，佛光街桥底嘅意外咧清咗场啦。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是挤塞的，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就是东隧方向港岛，而家是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浸会桥面。佐敦道方向加士居道挤塞，龙尾去到渡船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 方向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情况要留心，遇到道路工程的时候记得要减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哇！暑期活动选择多，电线最啱，一家果。 等我彭尼嘅问下晨光第一线嘅男主持小白同阿 O 先。 我小白咧就会同仔仔一齐咧学一样新嘅嘢。最近咧佢都中意功夫，咁我哋两父子咪可以一齐玩下咯。 阿 O 趁暑假咁好天，梗系去下海边玩下水啦。 咁开心，咁记得预埋我呢个孤独老人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卫生署香港电台共享阳光。 喂，放暑假谂住去边度玩啊？ 冇啊，打机咯。 吓，出面天气咁好，你都留喺屋企打机？出去同阳光玩下游戏啦，踩单车、射箭、打羽毛球，你想玩咩啊？ 咁叫埋我哋中三嗰十兄弟一齐玩啦，顺便聚下旧嘛。 运动齐齐做，健康香港2025。 上架车行得安全畅顺，就要定期验车。咁你又知唔知屋企嘅窗都要定期检验？喺强制验窗计划下，如果你收到屋宇署嘅验窗通知，就要尽快揾合资格人士验窗。就算冇收到通知，你都可以主动按屋宇署嘅要求安排验窗。平日亦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妥善使用，定期检验，窗户安全有保障。上 bd.gov.hk 睇下啦。 B B， 你又出嚟啊？你开唔开心啊？今日食蚊食成点呢？猪猪，你啊，我都叫咗你乖啲噶啦，成日都跳嚟跳去，呱呱咩啫？诶，豪豪，甜甜， 嘿，善明啊，我就唔系蜥蜴， 我都唔系青蛙， 你唔使咁同我哋讲嘢噶， 做咩啫？谂住叫你哋开咪啫嘛。 曾志豪、 桂花田，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善明，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善明， 早晨啊，豪豪，早晨啊，甜甜， 你今日简直系啊， 天使一样、啊， 系咪靓咗啦？今日 系、啊， 简直系啊， 阳光焕发啊， 简直系啊，圣诞老人一样 啊，唔好话你嗰代系嘛， 系啊，咪上一水啊， 唔系你嗰水、啊， 你今日终于唔喺上水嗰度住啦， 系啊，你系我哋呢一水啦， 冇错冇错， 哇，升咧咗啊，咁 升咧咗啊，真系，点解啊？无端端我哋今日一翻到嚟嘅时候， 有甜头。 冇错，好多个甜头添啊！哇，仲要系有贵气嘅甜头，嗰啲咩桂圆啊嘛， 点子啊，仲有好有心意、啊， 好有心意、 啊，咪就系啦！你估想去摘呢个龙眼唔需要力气？ 系啊，你估佢使人哋上去摘唔使口水噶？ 唔使去氹啊！即系跌咗个一百肩，同个伯伯讲：阿伯伯，你嘅龙眼好熟咯、 啊！系啊，你估佢最后唔使都要攞翻100元，阿伯唔该你啊！咁样 唔好以为自己啊揸住嗰袋龙眼， 真系仲要好多俾。親咗好多啖啊，知唔知啊？ 俾嗰啲蚊啊、 昆蟲啊、臭屁粒啊，因為龍眼樹好多臭屁粒噶嘛。 啊，係啊，係啊，代表新鮮有機同埋天然咯。 係 啊。真噶，咁啊同埋咧啲熱翻嚟咧，又我就同你洗，諗住洗乾淨埋佢啦，咁、你哋可以即刻擺落口食啦。 係啊，好媽媽真係， 真係招呼周到啊！ 係啊， 你知唔知道喺洗嗰個龍眼葉嘅過程咧，發現一啲又有啲嗰啲叫做咩？ 嗰啲 咩事？我知啊，冇錯， 吊絲蟲 咩話？ 吊絲蟲。佢平時咧喺啲樹度咧，好一條嗰啲好似蜘蛛絲咁樣掉落嚟，然之後咧佢係攣下攣下咁樣行嘅。 係啊，知道 咁樣嘅。 嗯， 好 真係好新鮮喎。 係啊，所以 即係其實本來呢啲龍眼裏邊係有各種各樣咧，含有豐富蛋白質嘅一啲物體喺度嘅。 诶，冇，里边冇，我帮你检查咗，里边有好多粒咧。揭开个定都系冇虫嘅。 咁惊嘅咩？原来，不过系咪好正常嘅？其实， 唔系嗱，如果嗰个农夫佢喺出果实嘅时候咧，佢嘥多少少功夫，真系咧，佢会攞啲胶袋咧包实佢，一抽抽包住佢咧，嗰啲果蝇针唔到佢咧。嗰啲生果又唔會有蟲噶啦，我哋平時食到啲生果有蟲咧，即係尤其是今年話啲車釐子成日就係俾呢啲果蝇針咗，咁佢喺入邊產咗卵之後就會有幼蟲走出嚟咁樣咯。 係啊，因為咧，我就首先多謝善明咧，佢唔係睇我哋呢個隨口講咧，但我哋亦都認真逼佢之後咧，佢真係咧順應我哋嘅民意。 邊有認真逼佢啫？ 唔係我哋冇認真逼佢咩？你係 hea 逼佢噶？ 我冇啊，都冇逼佢。 係啦，佢就即刻順應我哋嘅民意咧，就今日就真係帶咗兩袋龍眼咧，佢摘翻嚟俾我哋噶。 之前炸咗，佢本人话琴日嚟攞翻嚟， 系啊，而家出面有时候急得滞， 好啊，真系。 跟住咧，琴日就有埋时间啦。琴日嗰袋应该同今日嗰袋唔同嘅。 系， 如果琴日嚟嗰袋咧，就连埋啲 叶 啦，同埋 啲 毛虫啦。 系啊，我即刻即刻压得噶咯，真系。 系啊，而家就系捉干净噶， 好好啊，真系。冻冻冰冰噶。 我帮你试埋毒噶，你放心。 哦，佢系用咗阿婆抡凤爪个方法。 系啊，我见到有啲开口。 你想唔想试一次啊？ 系啦，我就见到佢个口里边有啲绿叶咧残留咗。 辛苦你 啦， 小 明， 我而家试下攣一粒俾你食啊！ 好啊， 我帮你褪埋粒核出嚟啊！ 哎、好好啊，真系再煲埋糖水，系啦，桂圆嗰啲煲咩糖水噶？莲子啊，嗰啲咁嘅嘢， 嗰啲 百合 啊， 红 枣啊，咁样。 但系头先你讲到话咧，嗰粒生果里边有虫咧， 嗯、 早嗰排真系我老婆咧，佢拎咗嗰啲车厘子咧，嗱呢啲系叫做冇眼 A 干净盲，佢就唔肯。佢太认真， 即系佢唔肯开咗嚟食啊！ 佢无端端攞住个兜车厘子，跟住佢就话：不如攞盐水浸一浸先。 哦， 一浸 一浸就即刻出晒嚟， 出晒嚟。 咦？但系我其实我试过呢个方法咧，我真系话浸嘅时候系咪真系一炸走晒出嚟咧？ 嗱，我冇目睹嘅，因为佢喺屋企做啦，跟住佢翻嚟咧就一面嘅投诉恐慌，佢好似睇咗呢个安娜贝尔咁嘅样咧，无端同我讲唔食得咧，我都全部个兜又话唔系嘛，我仲谂住翻嚟有得食，佢话一浸之后啊。全部佢讲到真係好似蜂拥而出咁样啊！ 哦，会噶，因为咧电视咧即系佢有做到呢、這个叫做车厘子嗰啲特辑，咁跟住咧就喺度话教大家要点样去食车厘子啦。 系啦系啦， 啊、真系用盐水一浸咧，佢就浮晒面啊！ 嗰啲其实咩嚟噶喂？ 佢话 幼虫仔，好细细条嘅白色嘅幼虫仔。 咁跟住咧，佢就话有啲，譬如点解会有呢啲虫咧？佢话分分钟有啲昆虫，可能蚊系啦，即系咁样啊吓，因为佢有啲针咧，佢可能入去。即系佢话咯，怀疑咧有啲嘢，有啲虫咧就喺度里面咧就喷咗一啲嘢，留低咗啲嘢喺度，跟住咧嗰啲幼卵咧就喺里面自己喺度成长咯咁。因为咧嘅佢话除咗用盐水浸完佢， 其实浸系因为揦咗佢出嚟。 啊，应该系咁样啦，咸蚊仔。 即系佢哋话又可以杀到少少嗰啲 农药 啦， 咁但系问题系有一啲咧系切开佢，即系我冇试过咁优雅要切粒车厘子，因为睇完个电视，跟住我真系嗰次我妈买完之后，我话妈你仲买啊？咁跟住咧佢话。买咗咯，咁应该有信心，因为贵嘅，佢买嗰只，因为 贵都有虫噶。 嗱，系啦，我话阿妈唔贵嘅，唔等于冇啊。 条虫唔会计睇价钱走入去。 咁我真系逐粒逐粒开佢中间嚟打开嚟食咯。咁好彩我嗰啲真系冇咯。 系咪冇浸到咋？ 唔系啊，冇虫啊，因为 哦，如果打开应该就睇到噶啦， 有啲咧真系切开嗱粒。车厘子冇预先切开嘅，咁佢真系中间界开打开，哇！真系几条喺度拉啊拉啊， 嗰个情况真 系 好， 所以真系我上次话，都真系要逐粒嚟切嚟食啊！好彩，好彩我嗰批即系妈妈买嗰真系冇嘅， 系， 但你唔知边批有噶嘛？ 冇，所以我老婆第二次再食车厘子嘅时候咧，都系嗰句，系啊，都仲有买到。佢真系咧切咗好多粒出嚟， 系啊，冇啦。 佢真系逐粒切咧，然后佢就话唔切嗰啲唔够胆食，但你每粒切就好麻烦。 系噶，其实 我啱啱问咗个朋友，佢嗰个方法我都系最恐怖。咁佢就话仲买，佢话嗱唔紧要，我食嘅方法咧，我会确保有冇虫。我点食啊？嗱，我首先咬一小啖先，然之后咧就拎出嚟望清楚有冇虫再食。 咁咪即系同切开佢一样咯？ 系咯，但你切开佢，你唔使掂到嘛。咁但系如果你咬开嘅话，你 真有半 条 喺 里 面， 即系话你已经有啲虫。喺个嘴度噶咯， 所以又要翻翻头先嗰句啦，系咪冇眼 A 安净干净埋咧？ 系啦，嗱，我觉得一系个方法就系你唔好理， 吞咗佢， 一 系咁，一系咁样打汁得唔得咧？ 打汁都 成日都话咧，有阵时我都唔明呢个逻辑系点嚟嘅。譬如有啲生果烂烂地或者诸如此类咧，唔好食啦，打汁啦，系啦，打汁做果汁啊，攞搅拌机咧就冇事噶啦嘛。如果我哋用呢个方法。 冇嗰条虫死咗啊嘛， 车厘子唔得，车厘子你要褪咗粒核出嚟先噶嘛，因为打烂咗嗰个搅拌嗰个。 哎呀，褪得核嘅咁其实就出咗嚟噶咯。 系啊，你褪得核都检查咗啦，真系啊。 咁究竟我真系问下我啲听众咧，系咪头先阿田个理论啱唔啱嘅？买贵少少。会唔会就代表可能佢嘅 质素好啲啊？ 质素会好少少咧，有冇关 系 咧？ 但我想话咧，即系自从发现咗车厘子有虫虫之后咧， 点啊？ 嗰啲价格咧，哇！ 急市 急蛇啊！ 急蛇 系啊！之前咧 好平， 都仲卖紧六啊几啊一磅咁嘅一磅吓，而家咧四啊几蚊都已经有一磅。 诶，咁但系如果嗰啲咩咧塔斯曼尼亚嗰只咧，即系如果你果栏买金盒嗰啲咧，几嚿水嘅，每次买都 呢个就唔知啦。 嗱，呢个其实都唔知啊，佢都系。一个车厘子品种咯， 但我怀疑佢咧，应该就会更加强调自己咧，澳洲塔斯曼尼亚 嗰啲虫都有益啲靓啲嘅，咁啊， 嗰度啲虫识讲英文嘅，真系。 你旧年都有享受过呢、這个塔斯曼尼亚嘅车厘子啊？ 唔系旧年啊，你话我过年我自己买嗰啲， 唔系啊，是明买 啊，我又唔记得咗啊， 真系好乞人憎 嘅。唔系啦，嗰啲咪就系男人咯。 我哋呢啲代表乜嘢啊？大恩不敢忘，但系唔会日日提啊嘛。 咁即系话，其实啲男人就系咁冇心肝 噶啦。大恩不敢忘，唔敢日日提，系讲紧嗰个人啊嘛，唔系你啊嘛，你受惠一个啊。 哎呀，我调转咗啊，真系。 你又似你真系啊！ 多谢善明啊。 咪系咯。 不过有关虫的新闻，其实跟住仲有一单嘅，听住苏慧伦先啦。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的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雨，爱上你。想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蓝忘曲。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苏慧伦嗰棵 lemon tree 就真系唔使攞盐水浸噶啦，点会有虫啊？真 不过我要更正啊，柠檬唔系树嚟嘅。 啊，柠檬唔系树， 系一棵树嚟嘅，系一啲矮矮嘅植物咯，盆栽植物嚟嘅。 哦，系咩？冇柠檬树嘅咩？ 佢唔系树嚟嘅。 哦， 佢去唔到树。树 嘅定义系有又系 可以喺下边遮阴啊嘛。 唔系喎，有乔木同灌木嘅、哦。 佢系属于 灌木咯，系乔木系高噶嘛。 咁啊，我都系一个新界妹，种过菜嘅我。 系啊，嗱，所以头先讲话仲有单虫嘅新闻咧，今次就唔系祸从口入啦。今次系同你祸从宝入啦， 宝入 冇错， 宝、啊、宝出嚟噶， 唔系呢个所谓宝咧，就系香港而家就太流行呢个淘宝啦。 哦， 淘宝嘅家私 哦哦，耶耶，琴日啱啱有个师奶仔就系讲紧呢一样嘢啊。 因为嗱，首先呢啲淘宝而家咧实在太流行咧，你去嗰度咧买任何衣服鞋袜都有人咁做啦。 百货公司啦、啊，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都唔知道叫唔叫做呢一两年咧特别多咧，直情啲人我哋都电话嗰啲网民都话过俾我哋听咧。他哋會全屋家私都在那度淘嘅， 嚇冇辦法，因為佢太多款式，又快又平。 係啦，我對上呢一次即係裝修咧，都淘咗一兩件翻嚟噶。嗰張大床架啦，同埋 嗰張牀都冇啊嘛。 床褥冇，床褥用翻舊底嗰張 OK 嘅，同埋嗰個食飯台。咁起碼我記得有呢兩嚿嘢咧都係淘翻嚟咁樣。咁開頭我哋仲覺得 OK， 即係飯台冇問題嘅。咁啊個床架咧。除了真係咧，嗰啲結構咧比較咧，咧即係行上牀就一聲，落一牀啊，呃一聲之後咧，都算啦，都頂得順嘅咁樣。 夜晚好嘈 啊！夜晚好嘈啊！隔鄰居成日都覺得好妒忌，好羨慕。 可能陰謀你呢個，平時上上落落都 噶啦嘛，咁所以有啲咩特別即係情況 例如阿仔喺上面跳都冇事啦，咁樣。 咁有佢繼續啦，聽慣 換咗佢啦。 係啦，但係而家我懷疑嗰啲咧，唔知係咪嗰啲蟲嗰啲叫聲咯。 哦，或者裏面住咗蟲啊？ 係啊，因為咧而家出咗個新聞咧，就話咧淘寶家私裏邊咧。原来话咧系暗藏五大嘅嗰啲叫做虱虫啊，即系跳虱个虱咧，五大虱虫。 五大即系五个种类， 但五种种类。 啲朋友即系或者系上网订嗰啲朋友个心谂，喂，其实我哋喺香港啊或者家私铺订嗰啲，佢哋都系喺大陆攞货噶啦， 系啦， 嗰个心态都系咁，咁我何必要即系因为。直接去網上面訂咧，就會慳咗嗰個叫嗰個叫做鋪頭啊，即係總之佢中間俾嗰個香港鋪頭經營嘅賺 嗰段錢咯， 係啦，咁其實平好多噶嘛話。 嗱，而家咧 佢哋先上網訂， 係平好多嘅， 係平啲。但係嗱，我哋而家真係搞唔清楚咧，你喺淘寶就咁訂佢嗰件家私，同埋你喺香港，不過你知道其實佢喺大陸運落嚟咧， 係 咪真係完全一樣咧？定係佢會幫我哋做多個工序咧？ 就係 QC 咯， 就係所謂嗰個除蟲咧。嗱，因為點解咧？我哋先讲嗰个发现咧，佢就话由于佢话有啲灭虫专家就形容咧，佢话咧你逾九成咧喺淘宝度买翻嚟嘅嗰啲家私咧，都藏有咧五大嗰啲虱虫啊，包括有啲名又未听过噶，卜泥啦、伊鱼啦、伊鱼啊听过啦、寄生虫啦、寄生虫系咩嚟嘅真系， 系 木虱啦同埋白蚁，即系佢话咧隐藏呢五样嘢嘅，呢五样嘢点嚟嘅咧？佢话第一。就匿埋啲雜木裏面，佢話因為咧，通常喺裏面買嗰啲家私咧，特別係木製嗰啲咧，一定唔會用靚木。佢話咧，用嗰啲爛木啊、藕木啊、朽木啊，總之就係即係衰木嗰啲咧。佢話就有多呢啲咁樣嘅即係蟲喺度啦。然後第二咧就係講緊個包裝啦。佢因為咧你要攞啲紙皮包咧，佢話啲紙皮咧就喺你上面寄倉嘅時候咧，通常就會摳喺嗰啲即係即係摳摳泥一樣咁摳啊。 紙皮係真係好容易摳蟲噶。 係啊，即係就算你喺香港，你執紙皮啊，如果你唔撇喺屋企度咧，隔兩日先抌嘅話咧。白色出晒嚟噶啦， 同埋佢除咗个纸皮之外咧，家私咧大部分都佢哋会钉多一个木架噶， 好 多时嗰个木咧都又湿又霉嘅。 哎呀，咁而家佢就话咧，我啲佢话试过有啲灭虫公司就话拆开家私包装之后咧，喺里边嗰啲嘅虫卵咧。几乎就即系肉眼睇唔到啦，然后喺而家呢啲湿湿立立嗰啲天气里边咧， 仲喺度发展得好快添， 冇错啦， 打开就只系一家人 say hello， 系啦，佢哋又冇攞身份证噶喎，几代嚟晒噶咯，咁佢话如果你真系订咗嘅话咧。有冇啲咩补救措施可以做咧？ 咁你一嚟就灭虫咯，香港都好多嗰啲灭虫嗰啲产品， 边度灭？ 边度灭啊？ 系咪喺屋企灭？ 梗系唔系啦， 喺边度灭？ 未拆箱之前， 冇错。佢直情 掟个咩灭虱弹落去先系嘛？ 佢话咧 炸佢， 最好喺你嘅走廊或者大堂 拆咗个包装，即时抌咗佢，以免咧嗰啲包装箱咧就跟埋啲虫咧就入咗你屋企嘅。咁但系跟住隔篱就嘟嘟嘟个石 Q 望住你，咁我多得你唔少啦。 系啊，你做咩啊？ 香港有几多咁嘅位置俾你做呢样嘢？ 唔系咯，唔系我成栋，唔系啊，你当你有屋苑有大堂咧，咁点啊？个石 Q 望住你，咁即系你啲虫就唔入你屋企，就入咗个大堂。 哦，系 咯。咁究竟会唔会出呢个事咧？咁样，然后佢话咧，诶，当你已经清好嗰个纸皮咧，安装之前咧，就一定要先攞吸尘机彻底将你成嚿木框所有嘢系啦，吸一吸佢。诶，既为吸尘，亦都系为咗吸嗰个卵，就吸走佢先。系、啦，同埋仲要做一样咧，阿田最中意做嗰个洁癖嘅动作。 系啦，喷消毒药水。 酒精。 哦， 抹到佢咧，真系直情你真系好似当抹屋企自己个厕所板咁样咧，个油头同佢抹一次先。 其实咧，认真啦，你唔好话喺淘宝淘翻嚟啊，就算你喺香港嘅家私铺订做， 你都需要咁样做嘅， 系啊，可能都要啊咁样。然后佢话咧，装好咗之后咧，仲要用抽湿机咧露湿佢， 系 露抽一轮先。 因为你湿噶嘛，叫做虽然你话即系酒精会挥发啫，但系都希望佢尽量干咯。 系啦，即系然后咧，哇，好夸张喎！再攞嗰个滅虱蛋炸佢一轮，然后再喺家私上面咧抹除菌剂，减少嗰啲虱虫嗰啲食物来源。其实基本上做完呢五个动作之后， 其实做完呢件家私 可以搬屋噶啦，其实本身搬一次屋噶啦， 讲紧一件家私要咁做， 唔系唯一批啦，你当你新装修一批家私。即系就咁咯，系啊！我谂你都应该暂住喺亲戚三个月噶啦，真系。 系啊，又要去酒店住住先。 系啊，佢你话咧，淘佬悭翻嚟嘅钱， 原来要咁多工序、啊。 咁你自己计啦条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助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时候话，会尽快公开每支智慧灯柱嘅位置、设备同功能等资料，俾公众监察应用。黄志光提到，期望最快喺一个月之内成立由十个业内专家组成嘅咨询委员会，评估目前智慧灯柱系咪符合私隐指引等。希望確保技術應用並沒有問題，才會到區議會諮詢以及向市民解釋，釋除疑慮，再決定安裝的時間表。黃志光說，留意到公眾關注智慧燈柱的應用，因此決定暫時不啟用涉及私隱的部分功能。又說智慧燈柱主要收集實時交通的低清影像和天氣環境數據之後，交給天文台、環保署和運輸署，不會向執法部門提供資料。書展今天起一連七日在灣仔會展舉行，早上8時半已經有大約20個市民在會展外排隊，部分市民帶埋行李箱。其中連續八年排頭位的市民說，昨日黃昏時段已經來到排隊，預計今年花費大約2000元去買書，跟往年差不多。另一個市民早上大約8時到場，他說會買書給兩個分別讀幼稚園和中學的仔女，預計花費大約1000-2000元，比往年多。被問到會不會擔心市民到三間中資書商的攤檔以打書釘方式抗議，他就說防不勝防，希望不會影響其他入場的市民。美國時代雜誌公布互聯網25大具影響力人物，香港示威者榜上有名。時代雜誌說，在反修例示威活動當中沒有單一領導者，示威者使用網上討論區連登和通訊軟件 Telegram 決定行動，包括遊行至外國領事館和包圍警察總部。文章引述一個 Telegram 示威頻道的管理員形容過程是直接民主。時代雜誌又說，網民在討論區令示威行動的貼文引起關注，Telegram 的投票和聊天室功能令示威者迅速動員或者是改變策略，而示威活動提示、法律援助資訊、諮詢和情緒支援都是透過網上進行。除了香港示威者上榜的，也都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英國哈利王子和夫人梅根等。熱帶低氣壓丹拿斯逼近台灣，當地的氣象局昨晚已經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並且預計會在今日中午前發出陸上颱風警報。 預料丹拿斯聽日同後日對台灣的影響最大。本港天文台預測，丹拿斯今明兩日移向呂宋海峽至台灣一帶，氣候路徑仍然有變數。受它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今明兩日本港持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10点，跌108点，成交额217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0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63.6升1蚊，盈富基金29.2跌1毫，友邦保险85.05跌3.5毫。药明生物76.4升1.05，中国平安93.9跌5，新城发展控股8.25升2.5，工商银行5.49跌6，吉利汽车12.28升4.2。日经平均指数报21,448点，跌87点。港金现价报13,100蚊，跌82蚊。伦敦金按市买入1,405.39美元，卖出1,405.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4，日元108.18，瑞士法郎0.988，澳元0.701，加元1.308，新西兰元0.671，人民币6.885，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12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土瓜湾方向近住佛光街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暂时只是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是非常挤塞，而家龙尾已经过了观塘绕道近丽港城了，就是东隧方向港岛是挤塞嘅，而家龙尾就过咗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少少。路面方面，喺港岛城西道方向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山道。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海港政府大楼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顺德中心。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而家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东涌影湾园回旋处来回，就是东涌影湾园回旋处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各位手足准备登陆。 系，船长。 今次嘅宝藏系一个从来未有人开发过嘅能源库。好，我哋登陆月球。 月球，好多国家同超级富豪都对佢虎视眈眈，无视国际禁例，计划争夺上面丰富嘅资源。电视节目《31看世界之月球争霸战》带你一探究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中快活人。 头火势，今日而家酷热天气警告见证生效，唔知佢会唔会同阿仔出去啊？不如晒一晒个太阳，吸收下维他命，咁等佢可以热辣辣咁样玩下玩下，虚耗佢啲电源，咁佢翻屋企咪可以搞搞猪瞓晒觉，你咪可以休息下咯，系咪应该咁样啊？我哋有请啊，暑假佢都会同阿细佬即系佢两个仔去玩嘅爸爸曾志豪。 其实呢我呢两日啊见佢哋嘅时间啊得十几分钟咋。因为呢两日呢唔知点解呢周居劳动呢不过全部都系去做啲无谓嘢㗎包括睇医生啦。唉所以呢即系有两日啊好似见佢哋嘅时间呢真系太少啦。今日好啲。今日我可以同佢去户外阳光汗水玩榄球，哎呀，临尾都兴奋啊！因为佢跑啫嘛，我都系坐喺隔篱睇啫嘛。晏啲啦，希望今日继续好天气啦。啊，提一提你，31度气温，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时代杂志咧，头先大家听即时新闻咧，都有一个好犀利嘅选举结果出咗嚟嘅吓。美国时代周刊揀咗25个最具影响力嘅互联网嘅人物啊。我哋香港嘅新闻焦点当然就系讲紧咧香港嘅示威者，亦都榜上有名。嗱，我哋逐样去介绍先。首先第一，你唔好一听到咧时代周刊，然后就听到香港嘅示威者榜上有名咧，马上就话岂有此理？而家你系咪歌颂呢啲示威者啊？你要记清楚，听清楚，佢嗰个名衔咧就叫做最具影响力。其实最具影响力呢件呢个讲法咧都颇中性嘅。佢冇话你呢个影响力咧系讲紧好嘅影响定系坏嘅影响，唔系歌颂佢哋系英雄，亦都唔系谴责佢哋系咩暴徒，纯粹就话喂，佢哋喺呢个互联网嘅使用上面咧系有好大嘅能量，系有好大嘅影响。嗱，所以咧系好中立嘅。咁点解咁讲咧？你仲可以睇埋其他榜上有名嘅人物咧，你就知噶啦。包括有咩咧？包括有哈利王子同埋梅根啦，亦都有呢一个咧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嘅。咁你就好清楚知道咧，佢嗰个影响力咧系几中性嘅。因为对于美国嚟讲，我谂特朗普都唔系特别受欢迎啦。但系你唔可以否认咧，就系佢影响力真系好惊人啊嘛。佢喺嗰个互联网嘅 Twitter 嗰度咧，佢发一篇文讲几行字，无论系佢最近嘅叫做种族歧视嘅风波。定系之前啊，无端端一个屈美十咧，就对住中国贸易谈判嘅时候就话咧，哦，我谂住我哋都系咧倾唔成噶啦，再加翻你嗰啲关税，你谂下，真系令到咧全个地球啊都为之热震一震噶，真系地震噶。如果佢讲嘢嘅时候咧，所以你就知道啦，所谓对互联网有影响力咧，就系讲紧呢一啲。咁哈利王子同埋梅根呢一啲咧，因为佢哋深受大众人士喜爱啦，咁所以咧佢哋真系好似一个 KOL 咁样咧。就系呢啲啦，所谓嘅影响力就系讲紧呢一班嘅朋友。咁香港嘅示威者榜上有名，亦都明白噶，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无论你对今次由六月到七月呢一场嘅即系示威运动咧，你系中意定系唔中意咧，你都不能否认就系、是、喂，原来互联网影响系影响好深远嘅。特别喺呢个 Time 嘅杂志里边都有提到咧，就系、是、话。两个论坛啦，一个就係连登讨论区啦，另一个呢就係即时通讯软件 Telegram。佢话呢完全都係呢发挥咗一个好强大嘅组织嘅能力啊。佢哋嘅前提就係话呢，虽然今次嘅示威里面呢冇一个明显嘅大台，亦都冇领导啦，但係大家用呢个互联网呢反而做咗好多嘅组织活动。咁喺Time Magazine 裏面呢，佢特別提到兩樣呢，就係、是、譬如話走訪各國嘅領事館啦，同埋包圍呢個警察總部呢，竟然都係喺互聯網呢嘅區域裏面呢就做咗好多嘅。嗱，我覺得呢一個時代周刊嘅選舉呢，即係再次重複啦，第一你唔好諗住佢係歌頌啦，唔好一睇到呢就馬上呢即係話呀搣咗佢啦，有歌頌嗰班暴徒呀咁樣，唔係。第二，我特別推薦呢我哋嗰啲即係政府呢，又或者是我哋嗰啲长辈， 你一定要好好地睇一睇今次呢一个选举。点解呢？因为其实佢有个好重要嘅前提，佢就话俾你听，佢觉得今次呢个活动呢係冇明显嘅大台，冇一个领导，係靠网民自发。喂，呢一个说法呢同琴日有啲建制派嗰啲议员呢，佢哋讲嗰啲话收钱㗎，嗰啲示威者上嚟係收钱㗎，有钱分㗎。不过我唔讲俾你听边个收钱，因为我费事累到佢哋啦。嗱，同呢一啲人嘅讲法呢其实啱啱係完全相反嘅。而家好多长辈啊，又或者某一啲即係保守啲嘅政治諗法呢，佢哋全部都认为呢一班人呢係外国势力策划啦，收咗钱啦，同埋俾人哋有组织去策反嘅。咁但係如果你睇呢一个时代周刊佢揭露出嚟嘅呢一种嘅行动模式呢，佢歌颂嘅反而就係互联网。佢话俾你听呢，其实就係呢一班人呢其实都係透过互联网呢就互相组织嘅啫。嗱，真係两个完全唔同嘅讲法嚟㗎。你真係好应该去仔细参考一下，睇下你最后望完之后呢你会信边一个多啲。因为都直接影响你点样去判断呢呢一场运动嘅定性㗎。顺带一提呢，其实如果你上 Telegram 嘅话呢，你会发现呢是左右两边的朋友都用这个平台的。因为为什么呢？既有人用这个平台就鼓动大家究竟今天去哪里游行啊，大家互相通风报信啊。但是与此同时呢，有一些反对这一场运动的朋友呢亦都在这个 Telegram 里面呢是开了 group 的。它里面有一些群组呢是专门影住那些示威者的样子，然后就希望呢就发去给警方呢就拉了这一班人的。所以呢其实去到最后佢哋都用緊呢一个 Telegram， 用緊呢一啲嘅互联网。所以呢，无论你係赞成定係反对呢场运动，你都不能够否认原来佢哋今次呢个活动呢互联网嘅影响係真係好大㗎。风头火势惨啦，今日食完佢龙眼，但转头就唔记得咗上次啲车厘子。咁我諗到啦，只要佢下次再攞一攋榴莲翻嚟，我就会唔记得咗佢今日摘个龙眼呢件事噶啦。咁就好啦，我哋呢啲历久常新，成日都 keep 住咁 fresh 嘅记忆，永远都觉得咧阿善明咧系第一次对我哋好噶啫。但原来唔记得咗佢对我哋可以话系地厚天高，恩情深似海啊！我哋有请善明。 算罢啦。事后咧讲任何嘢咧，再继续讲几多嘢都唔系出自真心，都系假话嚟嘅，算罢啦，好好。 唔系、哦，我哋成日都唔系我哋系我啫，我成日唔记得你有对过我好，但我哋仍然对你咁好，呢啲先系真诚真意啊嘛。如果我永远都好似阿田咁样，记住你个车厘子啦，记住你个龙眼，然后佢先对你好嘅话咧，嗰啲唔真实噶。 咪住，你几时对过我好咧？ 说删除 要谂你。啊，咁啊，讲开又讲啦，我又想问一下咧，大家中唔中意咧睇一啲旧戏怀旧嘅电影嘅咧？即系我哋俗称咧啲嘅旧片啊、老片啊咁样嘅。 中意中意，中意。你老公我抽我哋啊，系一定支持。 不过咧，讲真，以前咧就真系唔系好敢话俾人听嘅，因为俾人笑你，喂咁老土啊，睇埋呢啲咁旧戏。不过咧，今日咧就真系唔使再怕俾人知啦。咁点解咧？嗱，好消息就系啦。而家可以理直气壮咁话俾人听睇旧片唔老土啦，因为咧就有科学家已经证实咗咧睇怀旧嘅电影咧系可以有益心理健康嘅。咁呢位科学家话，如果你系好中意经常重复又重复咁不停睇好多次重播嘅旧电影咧，咁样呢啲嘅旧片啊，其实好有可能已经慢慢成为咗你嘅定心丸啦。点解啦吓？因为啊，当你睇呢啲旧片嘅时候咧，就好似同一啲老朋友重聚叙旧咁啊，心情咧就会轻松又愉快啦。咁心理学家就认为啊，咁样咧系可以有效帮助抑制焦虑同埋沮丧嘅情绪噶。嗱，呢一位从事咗研究怀旧行为有成15年以上嘅心理学家罗德里奇啊，佢形容啊，怀旧咧系会让人感到安心嘅，仲会提升你嘅自信。咁所以当你感觉唔开心、不安嘅时候咧，吓怀旧一番系可以让你咧重新稳定翻落嚟嘅。咁啊，经过咁多年嘅研究，得出咗呢一个结果啦。原来讲真，真正嘅 重温睇旧片系有益身心嘅，经常睇多几次都唔怕瘀，仲好有益添。不过咁啊吓，记住凡事都要讲求平衡噶，咁唔好成日咧挂住坐喺度 sofa 度叹啊，叹埋啲零食咁样坐喺度睇戏啊，咁啊千祈就唔好诶过量得滞啦，咁啊坐得太耐 pat 都会痹嘅，咁记住啦，我哋都要经常都要起多啲身，出去四围行下，做多啲运动，到户外晒下太阳，吸收下新鲜空气，先至系最有益身心噶。我跟住落嚟介绍同事咧，佢头先都同阿豪豪讲话，喂，天气好、啊，又好呢个靓靓嘅太阳，出去晒下太阳，吸收下阳光嘅。咁我相信咧，佢都应该好中意去下街晒下太阳。但系点解你又咁白又咁滑嘅？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有啲咩秘诀啊？阿婷， 哇，多谢你嘅赞赏。白咧都 OK 嘅，滑咧就唔系噶啦。你再细心去望下，其实都好多。好多嗰啲叫做 可以唔使形容噶啦， 我都唔使点形容 嘅。我哋咗有半个钟头嘅重嗰啲新闻噶啦。 嗱，夏天咧，除咗咧要留意天气热成点之外咧，吓。仲要留意嗰啲蚊啊！政府宣传片咧都有提大家啦，预防登革热，齐来把蚊灭。因为有时咧你俾蚊叮咗唔知啦，咩蚊叮咗你又唔知道、啊。喂，为免中伏咧，有啲资讯咧就希望大家都知道下嘅，因为都真系好痕噶嘛。首先，登革热嘅病征啊，如果俾啲登革嗰啲白纹衣蚊叮咗之后，咁点啊？咁咧佢就话咧，嗰啲病征包括会有高烧啦，会严重头痛啦，眼窝后疼痛啦，肌肉啦，同埋关节痛啦，呕心啦，呕吐啦，淋巴结着结肿胀啦，同埋会出疹嘅。佢话有啲人咧感染到呢个病毒登革热之后咧，可能咧冇明显嘅病征噶、哦，有啲咧可能只会发轻轻地咁样发呢个微烧嘅啫，咁样。佢话病征唔重嘅，咁啊潜伏期会有3至14日，通常咧都系4至7日嘅，但系记住都唔使担心，因为唔会人传人嘅。啊，咁跟住就咁点样啊？系啦，你其实咧如果要出街或者去户外嘅地方咧，真系要查啲驱蚊剂嘅。咁啊，记住有啲资讯要知道啦。啊，咁啊嗰啲叫做驱蚊剂咧，咁啊如果譬如你怀孕嘅孕妇咧，使用呢个叫做避蚊胺嘅浓度上限咧系30%，细蚊剂咧就系10%嘅，咁啊先好查。咁嗱，记住当你买嘅时候咧，睇下系咪啱噶，咁咧都要睇下有几多个 percent 成分啦。咁啊，先查咗防晒，先至查呢个驱蚊剂，咁啊就稳阵啦。咁啊，如果用咗呢个驱蚊剂嘅，有呢个叫做避蚊胺嘅驱蚊剂之后咧，咁要点样咧？嗱，你可能可以查喺嘅衫上面啦，衫袖啊、长衫、长裤啊、外露嘅皮肤啊，咁避免咧查下有伤口啊，或者系受到有刺激敏感嘅皮肤。咁如果翻到室内之后咧，就应该咧就要清洗干净你头先所查嘅驱蚊剂嗰啲皮肤，要清洗佢啦。仲要系嗰啲衫咧都要拎佢洗嘅，要攞番碱同埋清水洗干净佢，咁就得噶啦。咁点样预防啊？系啦，预防咧都平时都成日讲噶，但系要成日讲都要趁气都要再讲翻俾大家听。因为都唔想你俾蚊叮到噶嘛。预防登革热最佳嘅方法咧就系用清除积水啦，防止蚊子滋生啦。咁跟住咧就避免俾蚊叮啦，因为你有蚊佢自然会咬你噶嘛，你又唔知几时咬。是不是因为它回来的人热辣辣呢是很容易吸引蚊来咬你的。要彻底清洗清洁那些叫有水气的地方，譬如渠口、如果你是那些屋顶即是有些、叫瓦那些樣呢，可能会有积水在这里，要 清洗它啦，清洗干净那些排水口啊、明渠啊，那不要塞住啦。还有最少呢一星期要清洗那些、用一些叫碱性清洁剂清洗那些沟渠排水明渠，同埋咧，即系唔希望有嗰啲蚊卵可以即系摆咗喺度。咁啊，仲有汽水罐啊、空樽啊，又或者啲空盒啊，唔该你真系倒晒干净佢，你先至可以掉咯，先至可以掉去垃圾桶度。咁另外仲有你啲花盆，系啊，屋企中意想种下花、啊，花盆咧记住都系要每星期咧最少彻底一次咧更换一次咁跟住咧避免咧有水咧喺个碟嗰度啊，喺个盆底嗰度。仲有落完雨之后咧，嗰啲凹凹凸凸不平嘅地方啊，尽量就唔好去啦，唔好逗留喺嗰度。 仲有如果咧户外活动嘅期间咧，最好咧就保护自己啦。咁啊，着浅色嘅长袖衫裤，咁啊，仲有可以话咧就带埋一啲驱蚊剂，咁啊，希望可以保护到你啦。嗱，以上所有嘢咧，大家都要记住，因为夏天嗰啲蚊真系好多噶，咬到你就唔好啦，系咪？ 看到罗马假期，再看着那套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场戏，一边吃甜痛的你，我与你一边说。一边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只拍了一出戏。罗马的假期，最爱的主角是 me and you， 我要一起抱进教堂，迎娶你。照吗？再跟你观光这小酒吧，我跟你分享这啖茶，漫天落霞，还要共你到许愿池，愿你我厮守这辈子，下辈子。一边吃甜痛的你，我与你一边说，还一边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只拍了一出。最爱的主角是 me and you， 我已手中钻戒戴上你手中，迎娶你。 都想讲下琴日我嘅一个经历咧，头先我都同两个拍档讲咗咧，我琴日真系咧 失魂珠， 系啊，真系咧失而复得咧，但系最后都系有失嘅，就系、是、我琴晚同我屋企人咧，因为医疗检查，全家总动员互相检查完之后，使好多钱啊， 一家大细约去睇医生啊， 系啦，咁啊重点就系咧约啦，睇完医生啦，搞完一大轮叽里咕噜啦，咁啊夜晚食饭啦，咁我就喺尖沙咀嗰度嘅，咁我喺个商场度咧食到一半嘅时候咧，咁啊突然间收到个电话。 三字头嘅，平时我系一定唔会听嘅。 垃圾电话多嘛？ 琴日真系整定嘅，心血来潮，哎，不如听一听啦，咁样，咁啊一听，佢就话你好，你系咪曾志豪先生咁样？跟住 我系啦， 唔系佢嗰度未嘅，跟住我仲话系啊咁样，跟住咧，但嗰把声又唔似推销嘅，比较严肃少少嘅，跟住佢好快就话俾我听咧，佢我哋呢度尖沙咀警署打嚟，跟住我真系惊 惊 啦， 做过啲咩嚟咧？ 系啦，我啲惊唔通做过啲咩不轨嘅行为俾佢睇到，系啦，跟住佢就话有人执到你嘅银包。佢话你有冇发现自己唔见咗银包啊？ 哦，你系未知道嘅。 我完全唔知道。跟住我喺度释放，我话唔系嘛。跟住我即刻咧摸下自己个袋咯，撞鬼啦！真系个银包唔见咗。然后佢就话系啦，咁咧因为头先有个女士咧就唔知喺边度执到你个银包，因为里边有车牌，佢就可以打去运输处度咧就 check 翻咧嗰个登记电话资料嗰啲，咁先至揾得翻我。 哦， 系啦。 咁、哦、多谢执到你银包嗰位人士、 啊。首先多谢呢个女士啦，亦都要多谢警察咧。其实佢又真系好尽责地咧，根据你个执照去揾翻 你 啦。系啦，咁然后咧，但系佢仲提咗一样嘢，佢就话系咯，你系唔见咗个卡 holder 啊嘛，咁样。哦，卡 holder 唔系我个银包嚟嘅，唔系我卡 holder 嚟，里边冇钱嘅。我话阿 Sir， 我里边有钱噶，当然啦，系冇咗啦。咁然后去到警署嗰度咧，就登记晒嗰啲资料之后咧，再一 check， 八达通都冇埋， 哦， 冇晒啦。 啊，但可能系两件事。即系可能系咁，我拎走晒里边嗰啲人咧，再抌低，然之后有心人就执咗个吉嘅银包。 我绝对相信都系咁样嘅，咁冇办法啦。我阿妈同我讲，佢话破财挡灾咯，啲证件全部喺晒度，你又唔使重新搞一次，算好啦咁样。 系啊，佢起码真系你啲身份证啊，全部嘢喺翻晒度。 系啊， 你有冇当阿姐 thank you sir 啊？ 有 thank you sir，、 啊、 但系而家咧我就研究紧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嗰啲信用卡咧，其实使唔使重新去？ 即系呢段嘅期间，你系唔见咗一阵子嘅啫，其实 最多一个钟。 系啦， 系啦，但系因为而家啲人话咧，你网上购物咧，抄低 number 同埋你后边嗰个叫做唔知咩 CVC 嗰 个 number 咧， 系咪 都真系稳稳阵阵最好同银行讲声嘅咧？ 唔系，嗱，你有两个动作可以做，因为我都有呢个经验。 系啊，一间你可以话俾我听 啦。 系啦， 或者听众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唔见银包一小时嘅。 如果你 系执 到银包嗰、那个，我要向你讲声多谢。 中国2012年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上诉机构的裁决再次证明美方违反世贸规则，一再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敦促美方立即采取切实行动，纠正错误做法，为中美两国企业营造公平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说，裁决结果削弱世贸组织的规则，无法有效抵制损害美国工人和企业，以及扭曲全球市场的中国国有企业补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丹拿斯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是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向吕宋海峡至到台湾一带。预测今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81点，跌137点，成交额285亿5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1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7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63元，升4毫。盈富基金29.15元，跌1.5元。中国平安93.8，跌1.5元。新城发展控股8.18升1.8，友邦保险85元跌4毫，药明生物76.35升1元，工商银行5.48跌7仙，吉利汽车12.24升3.8，日经平均指数报21448点跌87点，港金现价报13100元跌82元。伦敦金按市买入1404.4美元，卖出1404.69美元。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3，英镑9.698，瑞士法郎7.912，澳元5.474，加元5.974，新西兰元5.238，欧元8.7613，每百日元对港元7.223。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09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君怡峰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噶，就系公主道过海啦，近住君怡峰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咧，车龙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另外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呢、這个时间车龙都比较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日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有路陷啦，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咁即系怡丰园对出慢线咧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啦，同埋东涌影湾园回旋处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潘俊贤 Nicholas， 我是田径和榄球运动员。而家咧，我就喺香港中文大学咧，就读紧 business 啊。榄球咧系我第一样接触嘅运动啦。我自6岁开始咧就喺球会开始练波。今年咧都好开心，代表中文大学赢得大专七人榄球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唔好睇少一支塑胶饮管，佢足以破坏生态环境。全港一年耗用超过10亿支饮管。足够铺满156个大球场，塑胶唔会消失，只会降解为微胶粒，流入海洋同进入食物链，人类最终自食其胶。一齐带起酒饮管潮流，保卫海洋生物之余，亦保障我哋嘅健康。酒塑由酒饮管做起。 四面大妈，咁多嘢要改，咁我老公阿华咧？ 改，换咗佢。 吓，唔系嘛？ 改咗个称呼，唔好叫阿华啦，叫华华啦。 系，我仲以为阿华甩烂添。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先讲下天气先。 31度气温，相对湿度77%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头先11点前咧，咁啊小弟就讲到我琴日大懵咧就跌咗银包咧，咁啊后来破财挡灾啦，钱就冇咗啦，八通都俾人立埋，所幸证件力保不失。咁但系我就有啲担心啦。听讲而家即系网上购物咧太流行咧、只要抄低你个 number， 再加埋后边嗰个唔知咩 CVC 咧， 登记咗就可以不停订嘢， 就可以买嘢噶啦嘛。咁头先我就谂，我系咪应该都要重新同银行做啲嘢咧，咁啊，善兵大师就马上有啲警示了。 系啊，你可以即刻咧就 mark 低你呢两日，即系牵涉中间呢两日嘅日子，然之后即刻打上去卡中心问下有冇签个账先。 系。 咁但系亦都慎防佢 mark 低晒你啲记录之后先至做登记。 系啊，佢唔敢即时做嘅时候。 其实银行而家咧系会主动咁同你讲，如果你真系担心，倒不如我俾张新卡你啦，你取消咗张卡佢啦，咁佢哋就又唔需要话搞好多手续同你登记翻对翻资料啦，佢就会喺7个工作天里边咧寄翻张新卡俾你。 系，我都觉得。可能呢个就正常啲，如果唔系咧，你担惊受怕咧，即 系 好似你唔见咗条屋企锁匙，跟住揾翻，你要唔要好啊？ 我觉得免除后患，我觉得应该都系攞过晒啲信用卡会好啲。 系啊，都系嘅。咁头先我仲同阿善兵讲咧，就话喺嗰个叫做 警 署里边咧，好得意喎。嗱，首先第一咧，原来佢嗰张报失咧，佢会俾张纸你填翻张 form 咧，就签名咧。嗰张 form 咧系详细到系做咩嘅咧？唔使你填嘅，佢帮你 mark 晒啦。就系话，琴晚几多点，我已经交还咗呢个银包。 同埋里面一抽嘅物品，我揦一揦话咧，里边就写晒咯，啊两张金卡啊，十张黑卡啊，呢张钻石卡啊，全部都冇嘅，系啦，两张 yes 卡啊，系啦，嗰啲就有嘅， 钱都冇嘅， 系啦，佢真系 两张罚款仲未交啊， 系啦系啦，佢真系会写嘅，譬如话咧有一张信用卡跟住乘一咁样啦，跟住佢就会话你有一张唔知咩白色卡片咧，其实就我哋呢度出入嗰个大闸嗰啲咧又乘一啊咁样咧， 白卡都有张啊， 系啊，白卡都有张啊，劲啊，嗰个冇金喺里边啫嘛，佢就全部 mark 晒咁仔细嘅。咁因为佢费事口同被拗呢，应该你签咗纸之后你冇啲听日返去话阿 Sir。我有两张钻石卡冇咗嘅，点解？你系咪你哋立咗冇俾翻？ 但系直头你究竟了唔了解你银包里面有咩内容咧？ 你我而家即刻考虑两个啦。 如果系咩抌嘅话， 你即刻记唔记得你个银包有几多张卡？两位大姑娘记唔记得？ 我记得 几多张？ 因为咧，我系会有呢个习惯咧，我会影低佢嘅。 吓？ 唔计啦， 我真系第一次听喎。 点样影低佢法啦？ 即系佢咁咪影相。 你会得闲每一日都 update 自己银包里边张相？ 即系每一日你啲信用卡都 update 嘅。 全部都影一张相。 唔系啊，即系话你摆咗啲咩喺银包，尤其是信用卡啦。如果其他无关痛痒嗰啲，譬如嗰啲签账单咪有佢咯。即系啲譬如我通常咧就会挤嗰啲叫做婚礼人哋邀请我去饮嗰啲，有一封回礼利是嘅，我就会摄喺里边嘅。 我就攞个吉利。 唔系啊，我个用意。是话万一真的山穷水尽冇钱嘅时候， 可以有少 少钱喺度啊嘛。 哦、OK OK， 咁呢个就系 一个记应啊， 唔系记应啊，即系话 后备钱， 唔系后备钱 系 啊。 但系如果你个记应嗰个银包里边啲内容， 嗱咁我咪讲紧嘅， 你真系记唔记得咧？真系， 我就系话咯，因为太多卡啦，因为唔知几时需要有嗰啲优惠啊嘛，咁我需要就影咗张相咧，就系话诶，我有几多张信用卡喺度，咁我一睇个我揿翻个电话就得啦， 哦，都算几好喎。 就算你问我。我而家有几张卡我都会记得嘅，咁你话记得号码就对唔住， 号码就记唔到噶啦。 咁譬如有啲咩内容，我都系会记得噶，因为我都会成日睇住噶嘛。 系、okay ， 我都记得信用卡有几多张，咁咩卡有咩几多张，同埋啲牌嗰啲卡有几多张，我都记得噶。 系，哇！ 咁你咧？阿曾生、 哦，其实由于我嗰个咧都话明系卡 holder 啦，好细个嘅啫嘛，唔似你哋嗰啲长条银包咧，你真系几乎好似咧成个广场每一间商铺啲卡你哋都拥有一张咁滞嘅。 我摆唔落噶啦， 唔系咯，嗰啲系另外用个袋装噶啦，嗰啲优惠卡啊嘛。 我而家都系得嗰三四张卡咯，所以都容易数得到嘅、哦。最紧要仲我仲有一张嗰贼唔识货，我仲有一张。有六次嘅按摩嘅現金券喺裏面，即係嗰啲會員卡咧，直接可以用得噶嘛，都唔識貨 嘅。你明唔明啊？你咁樣 好彩我有 嘅。嗰間嘢去自投羅網，渣嗰間嘢。 係啊，你佢話渣，佢唔去啊，咁樣真係。 但係咧，佢用咗你咪自投羅網，佢係咪又攞出去賣好啊？ 点会卖啊？点自投罗网即系冇名啊？唔系会有登记 number 嘅张卡，系 咁啊？ 你嗰张卡仲系咩银包啊？ 喺度，我见到，同埋冇偷用过咯，仲有六次咯。佢冇喺短短一个钟里边 即 刻放尘咯，系啊冇嘅。咁同埋我话咧喺嗰个报案室里边咧，短短其实十分钟就搞掂噶啦嘛。阿 Sir 喺呢方面效率好高啦，但都竟然听到啲古仔嘅。我听到咧就 因为个报案室有其他好多人喺度报案。 冇错，我真系几咁白。我听到隔篱嗰个咧， 你都好白下。 我听到隔篱嗰个男人。就不停喺度问，咁究竟几时啊？几时啊？咁样，咁然后咧就听到系啦， 即系问阿 Sir 几时？ 系啦，净系听到几时啫？咁然后咧就听到个阿 Sir 咧就话，嗱，我就可以答你，而家 O 记负责嘅呢单案。哇！跟住我隔篱即刻听一听，我真系本来冇望噶，佢一讲到 O 记，我即刻拧住面望一望，咩料啊？诶，但个样我好正常，冇乜特别噶，即系嗰个询问嘅市民咧，系一个好普通嘅一个即系 斯文样啦。 总之你梗系会以为系咪嗰啲咩即系家属啊，或者咩同僚啊嗰啲咧？你以为系咪嗰啲咩匪徒嗰啲啊？又唔系、啊，但系哇，咁佢有个佢竟然识得一个人系俾屋企捉咗，然后第二个就话，咁几时放得出嚟啊？嗱，就系话俾你听，运咗23小时，唔知几时放嘅。 咩通常咧，我睇电视剧啊，48 我知啊，咁即系话嗰人咧，其实然后嗰人就话OK， 即系真系唔知可嘅话，唔知啊。咁你有咩消息你通知我喎，得啦，有你电话啦咁样。 咁你觉得嗰个喺度询问紧阿 Sir 嗰个人， 咁一定系佢嘅朋友、家属或者唔知 亲人 俾阿 Sir 捉咗， 系啦，冇理由佢门生啦，即系你谂到嗰啲嘅话，就俾阿 Sir 捉住咗 O 记。 咁跟住咧，你就去， 然后嗰人就查询话喂，究竟佢俾人拉咗，咁而家系边个啊？几时放啊？ 跟住阿曾志豪嗰个八卦本色就喺度谂，究竟佢系咩人？ 真系 咩事咧？ 系啊， 咁严重去到 O 记跟紧嘅咧。 O 记系重案，唔系反黑啊嘛，可系咪啊？系重。案啫，系啦，咁你话 重案拉嘅，不过而家唔知咩事嘅。 系咯，你咁关心做咩？你关心你个银包先啦。 我银包都攞翻，钱都冇咗啦，关心啲咩先得噶？ 即系话你核实卡阿 Sir 话你银包里面有乜咧？咁样就啱晒嘅。 签翻嗰张纸对晒啦， 签翻 啦， 咁样咯。虽然我不知几百卦，好想问下。阿 Sir O 记嗰个拉咗咩人？ 喂，但系佢俾你签嗰张纸，你自己有冇储翻一个副本或者影翻张相？ 冇啊冇啊冇啊！ 你下次影翻张相， 我仲可以影嘅咩？ 因为你自己可以揸住嗰个证据 嘛， 留底 啊 ！OK OK， 咁 但系咧，我想话咧，你好少可咧会即系咁大头虾，连呢个包仔都你好似第一次。 系啊，我真系第一次啊！大家嚟时都系 touch 喎，真系。 佢虽然咧你肥肥啊，但系咧我都好少我听佢话。 你个习惯系咪将佢摄喺个裤袋？ 唔系啊，平时系摄喺个裤袋度，好安全嘅。琴日咧，因为睇医生咧，俾完证件之后，我摄咗落个背囊出边嗰个位度。我妈仲要望住我咧，佢话你好似冇删背囊。我话得啦，落去删啦。一落去就唔记得咗删，直至人哋帮我删咯。 嗱，呢个咧好正正式式教训你啊！ 真系 阿妈讲嘅要即刻做，即刻听，知唔知？ 佢唔帮我删，佢又似你啦。 佢冇手嘅，而家咁大个人。 系啊，喂，同埋呢个都系一个小资讯。头先善兵佢话咧，如果你有兴趣咧，了解警察内部运作咧。佢叫我申请一个岗位，几好做噶。佢话 系啊，好奇怪，又唔知点解佢系叫你做咯。 系啊，系 点样咧？我觉得你即系都几符合啲要求。 点嘅啫？讲嚟听下啫。 唔系，其实咧里边咧，佢哋有啲叫做临时演员噶。咁其实我哋睇电影 系咪拍警讯啊？ 唔系拍警讯。其实我哋好多时睇电影都知道啦。譬如有一啲叫刑人嘅过程手续咧，咁咪会见到喺嗰啲犯人刑人入边咧，通常有可能有五个人咁企喺度，就俾啲人去认人，认唔认到啊？系咪呢个咁样嘅？咁佢哋唔会话真系全部揾晒啲真系有犯过事嘅人翻嚟嘅，有时又可能时间又未够长咧，咁佢哋咧就会揾一啲演员翻嚟， 系 去企喺入边去俾做一个犯人俾人认 嘅。咁 其实 咁嘅，即系佢有啲因为会形容嗰个人咧，究竟系身高几多啊，中型身材啊，戴唔戴眼镜， 系咯，佢 咪类似嗰啲 系啦，即系嗰个报案嗰人，佢曾经会可能形容过嗰个犯事嗰人系大约系点嘅，佢就揾翻类似嘅人嘅身形嘅人啦，类似。咁就摆咗喺度，就跟住俾佢哋一齐配合，俾佢哋认人咁样嘅。 咁我哋成日都好问题啦。咁嗰啲人点样佢知道阿 Sir 需要呢一组人咧？你明唔明啊？ 系 啦， 佢点样知 咧？ 我俾个肥妹打劫，点解可以全部都揾到阿田翻嚟咧？ 嗰个肥妹点样登记咧？ 呢个好难。嗱，佢哋其实咧有啲途径啦。 系咪唔会有瘦嘅就出现嘅？例如喺嗰一幕里边， 唔系 咩啊？咁佢都有形容。 我全部都 话系。咁佢都要摆啲瘦嘅喺度，先会觉得嗰个真系肥噶嘛？ 系咪噶？ 咁咪屈咗嗰啲普通市民。 即系佢唔可以相差太远。即系我报嗰个系男人，你揾扎女人企喺度，一定 系冇错，系当然啦。 系啊，咁啊，所以。就变咗咧，佢会即系揾翻即系相似咁上下啦，又冇可能一模一样嘅。咁其实好多时佢哋真系会揾一啲演员公司，去揾呢啲叫临时演员翻嚟饰演呢啲角色嘅。系啦，咁有啲咧又可能同警察内部有啲人相熟啦。咁你话你都可以有兴趣做呢一个part time 咁，因为其实佢系有人工俾翻嚟。 哦，但系咪会唔会有分花红噶？凡系有五次都冇人认得出你嗰啲咧，就有加人工。 呢个就应该我冇听过。 同埋咪唔可以经常出现咧？即系如果唔系，我次次都系佢嘅，大佬。 但系你认人嗰个唔会经常嚟噶嘛？ 佢次次又系佢烦咧。 系咁其实我又觉得即系当日我听到， 嗰个证人嚟噶嘛？其实认人嗰个系证人嚟噶嘛？即系边个打劫你人包，咁你就话系个肥贼嚟，咁你先至认嗰啲人噶嘛？ 系啊， 除非佢咁黑嘅啫。你又俾人打劫啊？系啊，我又俾人打劫啊，又系个肥贼啊！ 哇，佢唔会咁黑啊嘛？ 除非系咁嘅啫。 即系话大众市民系可以去做去应征啊？ 去应征 都可以嘅。咁但系咧就系如果你 咁佢真系俾人认到咁点算啊？ 嗱，你冇做 佢认错咁点算啊？ 唔系，其实咧嗱，呢一句说话好得意嘅。当日咧，我识得即系警察内部嘅朋友咧， 冇理由自投罗网 喎。大家倾偈咁倾，喂，你都得闲可以嚟报个低个名。如果第日我哋有呢啲嘅，都可以揾你嚟玩下。我其实第一句说话就话唔好啦，真系俾人认到我。 喂，真系认错，你冇得白 痴莫。 系啊，白痴莫辩嘅。 认错你就好似真系一身蚁啊！你就要喺度解释啊。 你知啦，我哋有阵时你连验眼啊，你为咗招呼嗰个验眼师话，你睇唔睇到呢个咩字啊？你焗住都话睇到啊，睇到啊，睇。到噶嘛？你唔想佢再喺度逼你咧，再验多几只字嘅话咧，会唔会认错人噶？ 唔系，但系咁阿 Sir 知道边啲系真系妹嚟噶嘛？ 系咪噶？ 唔系，佢意思系讲紧，如果万一嗰个报案人认 系佢啦， 系呢个，咁嗰个阿 Sir 都唔可以话唔系呢个演员嚟嘅啫， 系咯， 唔可以咁讲噶 嘛？咁点算啊？ 唔系，可能阿 Sir 可能会指引佢话， 唔系，佢唔系中间捞一个贼噶嘛？通常系咁噶嘛？ 真系有嫌疑嘅， 佢真系有一个疑犯捞喺度，咁然后我哋其他人就捞喺度噶嘛？ 所以阿 Sir 系咪会？ 话即系引，即系叫做啦，即系话 引导， 系你引导佢，你系咪真系记清楚？系咪真系咁肥噶？系咪真系咁白滑噶？即系可能用一啲叫做一啲唔同嘅特征咁样去。 系咪咁嘅咧？我哋又可以澄清一下我哋广大嘅听众，你有冇做过善明口中嘅呢一个临时应人演员咧？ 系啦， 系啦， 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啦，有啲咩心得条件要求过关啊？咁究竟会唔会真系认错嘅话咧？会唔会阿 Sir 话啦？咁我帮你唔到啦，真系吓。咁啊，十八年后有一条好汉啦，咁样会唔会咁样噶？ 咩人哋会侦查噶？你嗰度话拉拉又话佢系佢啊？ 咁佢认咗佢出嚟噶啦嘛？如果我真系要做嘅话咧，咁咪就系得一类案件得咯。 但我觉得你放心啦， 全部都系嗰啲， 你一定得啊，曾志豪， 靓仔一齐，靓仔一齐啊嘛，靓仔不是罪系咪？ 全部都系嗰啲姑爷啊，公子多情啊，骗财骗色啊，哎呀，咁我咪就系局限咗个戏路发挥咯。啊，和林青霞演戏，首先更正咗一个好无谓嘅资讯，咁都错啊！我哋真系，哎呀，对唔住啊！ 系啦，嘅听众咧就话啦，阿 Ben 话喂 ，OK 系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 真系真系反黑咯， 真系反黑 系啊！即系 O 记实录 ，O 记实录系咪即系代表嗰样嘢啦？即系琴日嗰个话俾人塌咗23小时，仲未有得放嗰个，原来就系 再等多 15个钟啦， 15个钟 系啦。咁另外咧，阿啰啰咧就话啦，以前喺警署认人咧，佢话会去，佢话以前啊会去球场揾一啲人去帮手做饭。喂啊，我去球场打波，点解佢冇得做饭？ 好惨啊，好惨啊，冇得做。 喂，你有冇兴趣赚 part time 啊？ 你我球场玩嗰啲。 系啊，唔系即系你俾人拣中嗰啲，究竟咩心理质素？好咧，真系 好多谢我啲听众咧，就分享下佢嘅经验。 因为电话旁边咧，我哋阿安仔安仔哥哥即刻帮我哋接咗两个听众咧，都话佢有相关经验嘅，咁啊争取时间咯。喂，你系边位 ？Hello， 系你好，我系阿马。 阿马，阿马， 阿文， 阿文，阿文， 阿 文 哥，点啊？ 系啊，点啊？你有咩经验啊？ 你好， 系 咁咧，我咧就喺好期以前啦，咁咧就毕咗业冇耐啦，咁啊。就未有嘢做嘅嗰时，咁福知咧就有一啲广告就话请啲嗰啲临时演员啦，就是、你哋讲嗰啲啦。 系 吓，咁啊，其实嗰啲咧喺佢哋行内嚟讲就叫戏子佬。 戏子佬咪唔好咁讲啦，都临时演员都系演员啦，真系。 佢哋警察内部真系叫戏子噶， 系 搵啲戏子翻嚟咁样。 系啦， 咁跟住点噶？点噶？点噶？ 叫佢搵戏子啦，咁就系头先士兵讲嘅系啱嘅。 系 啊，佢当时个犯系点样嘅身形啊？容貌啊、发型啊之类咧，佢就会揾类似嘅。 你系属于边种戏路咧？嗰阵时 你系高瘦嗰啲， 你 赚 咗啊！曾志豪嗰个范 威猛啦，系咪？ 高大威猛型嘅， 又靓仔嗰 只。 OK， 咁跟住咧， 咁咧就你去到咧就唔系一定有人工噶噃。 系 你去到差馆咧，你就真系坐喺度等嘅啫。 系 有需要呢一扎人啊，叫到你入去嘅，咁啊，即系就会有。嗰、那個所謂嘅日薪啦， 咁你隨時按 call 嘅咯喎，係咪啊，阿文？ 係啊，係啊，係啊。 咁嗰個豐唔豐富嘅嗰個時薪？ 當年係幾 時？當年係收幾錢啊？ 當年係非常之唔吸引嘅。 係啊，幾錢啊？ 幾年前？ 好多年啦，嗰陣時都係我印象記中都係唔夠100蚊嘅。 即系100蚊就系 成个 job 啊，即系成个应 人 应人 过程，但系用咗你几时间 嘅啫？哦，好快嘅咋，嗰啲半个钟头唔使咁啊。 哦，咁有咩要交代噶？ 使100蚊其实系一个好吸引嘅， 冇交代噶。总之差人叔叔叫你点做，咁你咪点做咯，着啲咩衫咪着啲咩衫咁咯。 衫裤系佢要你 大约指定 供应咁样着法 嘅。系啦，譬如咧嗱，佢话个款系长头发嘅咁样假设啦。 系， 但系咧因为好明显佢系长头发啦嘛。 系啊系。 咁啊，佢就话可能佢认人嗰时咧，就个款自己要求话，我要戴咗个头笠落去嘅咁样。 但系咪假发噶？ 我睇到咩发型？唔俾你睇到咩发型啊？ 我唔俾你睇到咩发型啊？咁样， 但系咁就会戴一顶嗰啲叫做冲凉嗰啲浴帽啊嗰啲咧。 咁咪好搞笑，冲凉嗰啲浴帽啊！ 好傻下个 样，样系 系啦，冇错啦。咁你咧就只能够个个都戴住顶帽，咁你照去型啦。 咁有冇话咧唔准你有太多动作表情咧？因为有啲人如果你挤眉弄眼咧，即系可能佢又会觉得影响嗰个证人嘅认人咁，有冇呢啲要求噶？ 啊，系冇 嘅，冇嘅。 咩啊？个个好似丧尸咁，我嗱睇电视嘅真系啊！ 即系唔准你有表情咯， 系咯，唔准咯。 你谂下，如果你揾咗阿周星驰入去，佢梗系同你做两场戏噶。 有咧，相对论咧，你企喺嗰个即系被认人嗰个箱里边咧。系即系面对咗一块镜咁嘅啫， 系啊，反光 睇唔到噶嘛，我明我明。咁你有冇俾人 认？眼望都系望住自己嘅啫。 阿文哥，你有冇俾人认中？ 系啦，会唔会误中富居噶？ 有嘅，梗系唔系一定中噶啦。 但系有认中咗你嘅， 认中你有冇？ 即系譬如话认 错认嘅都会有嘅。 咁系点噶？会点噶？ 咁错完之后会点？ 冇嘢噶，认错系差人嘅事啫嘛，唔关我哋嘅事噶。 哦，佢唔会话乜，原来你就 系 贼啊咁样。 即系佢唔会觉得，哎，你系咪真系做咗呢单嘢？ 我呢个系戏子嚟嘅啫嘛。 即系唔会嘅。 嗱，我都话噶啦。 OK。喂，阿文哥，其实想再同你倾嘅，但系我哋有第二个听众都等紧咧，暂时同你割爱先。我哋一次个贪心听多个听众，多谢你先， 文 哥。Thank you， 拜拜。好，时间关系，紧急听埋佢先。 你系边位啊？ 啊，朱生。 朱生。 系啊，系。 你好，朱生。 系啊，你情况系点啊？ 我就80年代头咧就做过，咁同头先嗰个有分别，就系我有百几蚊。 哦，你有百几蚊， 加咗价， 唔系喎，佢反而远啲嘛，佢话80年代、哦。 我觉得阿文系应该再做啲啦。 阿文应该早啲嘅，咁你经历又点嘅咧？ 我哋就系当时有同学咧，我哋嗰阵时读紧书嘅中学，咁就有同学咧就喺放学嗰阵时就俾啲差人就。即系叫佢做唔做呢啲咁嘅戏子啦？ 喺条街度， 系啊，喺学校门口， 学校门口读紧书， 逃学威龙啊嘛， 逃学威龙，跟住咧， 真系周星驰嗰只。 咁跟住就叫我哋去大馆嗰度翻工啦。咁嗰个同学就佢可能个警员就同佢讲啊，今日要五个嘅，咁佢咪搵我哋啲同学一齐去咯。 有冇得拣系咩案情噶？即系非礼啊、无牌小贩啊，定系咩咁样噶？ 冇得拣，但系基本上咧，譬如都係男嘅，譬如係我哋啲咁嘅 age around 咁嘅 age 嘅人嘅案件咧，咁佢先個警員先會揾我朋友去叫我哋咯。 哦，即係大約嘅年齡、啊。 佢嘅朋友做咗阿頭啊，你明唔明啊？ 哦，係 啊，佢 call friend 啊。 係啊，喂，真係唔好意思啊，時間關係啊，即係下次有機會再同你傾過，多謝你電話先，朱 生，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过去几星期本地季节性流感嘅活跃程度较五月初上升。根据监测数据，目前未睇到本港进入夏季流感高峰期。中心指公立医院流感相关入院率上月起轻微上升，处于基线水平上徘徊。过去四星期主要检测到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包括乙型和甲型的 H1 和 H3， 中心会密切监测本地流感活跃程度。书展开幕，网上有人计划到三间中资书商的摊档，以打书钉方式抗议。今早会场内有保安巡逻，暂时未有示威活动。 有书商指没有特别安排保安，如果有示威活动会尊重表达意见的自由，有突发事件会交由大会保安处理。关注聋人权益组织的调查发现，聋人对修订逃犯条例的认知比健听人士明显较低，近半数聋人不知道特首林郑月娥提出暂缓修例。聋人力量在6月26至7月3日期间以网上问卷访问聋人和健听人士，了解他们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理解、接收资讯的方式等，共收回251份有效问卷，当中包括133名聋人。调查发现以10分为满分，聋人对修例的认知比健听人士低 2.3 分，超过七成受访的聋人曾经收看有关修例的记者会直播，但主要是收看民间的即时手语传译和网上媒体直播。团体促请通讯事务管理局规管所有免费电视广播机构需要在所有新闻、资讯节目和突发消息公布提供字幕和手语传译。印度孟买一栋四层高的住宅大厦倒塌，最少10人死亡，估计仍有多人被困。事发在昨日，报道说涉事大厦有近百年历史，住了大约15户家庭，大批搜救人员在现场搜索，以人手清理瓦砾。当局说10名死者当中包括3名小童，另外有8人受伤送院，暂时不清楚大厦倒塌原因。总理莫迪在社交网站贴文向死难者致哀。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酷热，但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25点，跌93点，成交金额3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36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3.4升8毫，盈富基金29.2跌1毫，中国平安94.05升1毫，新城发展控股8.24升2.4，友邦保险85.25跌1.5，药明生物76.2升8.5，中国恒大23.5升1.75，工商银行5.49跌6仙，吉利汽车12.3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3，日元108.18，瑞士法郎0.988，澳元0.701，加元1.308，新西兰元0.671，人民币6.883，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457点，跌77点。港金现价报13,100元，跌8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5.05美元，卖出1,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日君怡峰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咁出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繁忙啦，排到汇景花园。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另外，红磡的宝麒利街由于有渠务工程，宝麒利街去基利士南路方向近住大沽街的快线都是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东涌影湾园回旋处来回、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啦，同埋马鞍山绕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嗨，大家好，我是郭俊安。当我在外地派很孤单的时候，我知道即使我多辛苦都好，我都是为了这个国家贡献出我自己，那我就觉得很值得的了。尤其是回到家很幸福，有时候很开心地去生活，我就觉得哇，这些能量是我需要有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为家添色彩。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美电康卡。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闪明大师啊，我呢个发型 改唔好留。 闪明大师啊，咁我眼镜 改换个裤。 闪明大师啊，我把声呢 改温柔啲。 吓， 再温柔啲。 吓， 多谢你为我哋带嚟咁多改变同埋指引啊，闪明大师。 咩大师啫？佢系 Lady 嚟噶，改啦。 明白，多谢你啊，闪明大妈。 作死你啊，改。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闪明。 风中快活人。 阿田啊，自从咧善明呢一个礼拜做节目咧，你知唔知有个好大好大嘅好处啊？ 系啊， 佢可以瞬间将我哋嗰个对香港时光嘅认识咧。 加深了了解， 加深了了解。 你成日叫我前辈啊嘛， 往前再推进多， 系 起码十日。 所以咧，成日都话加油一，如有一宝。 系啦， 加油一好女人， 冇错， 有一珠宝。 以前咧，阿善明呢个角色咧，我哋就拱佢俾桂花田嘅，我哋都话阿田靠你咯。讲到八十年代 disco 咧，靠你咯，系啦。咁但係今日呢就到阿田讲呢句啦。 係啦。 闪明靠你囉。 靠你啦。咁六十年代嘅货车。 阿田都知好多我唔知嘅嘢㗎。 係啊，因为今日呢我哋呢个题目呢都几特别嘅。就係阿闪明佢諗到个火车。但是什么火车呢？ 是我们在电气化火车之前的，我们俗称叫柴油火车。 哇， 是啦， 柴油火车、电气化火车，到现在我们所谓的就是 港铁、 九港铁路，然后一路演变到现在东铁。 是啦， 今天就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火车。 我们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风中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香港。 好了，究竟个火车是不是真的讲到是同而家好大分别的，就是你讲緊真係六十年代有冇咁耐冇啊嘛。 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都有。 系咯。 系啊，咁但系我相信而家即系真系年青嘅一辈咧，佢哋对呢一个火车当时系点样嘅情况啊？点样去坐火车？火车上面有啲乜嘢咧？我相信佢哋真系一啲都唔知 道。佢只系可以睇片咧，或者去火车博物馆。 因为电气化火车出咗之后咧，同以前嘅火车真系争好远好远好远嘅。 系我 个形式各方面。 其实而家都好少人讲电气化火车，因为当佢成为咗。 唔系，我要着重啲讲啊嘛。 唔系， 咁样分别好大咯。 唔系，但系啱啊，因为点解我童年嘅记忆咧，亦都系咧无端端就强调 电 气化 火 车。 系呢个字咧，系嗰阵时成日听嗬。 其实等于咩咧？你打个比喻就明噶啦。你而家有边个会同你讲话？喂，你有冇听咧立体声收音机啊？ 系啦。 你唔会噶啦嘛？但系以前 应该冇听过。 以前我哋嗰个八十年代嘅 Radio Two 曾经都有个口号就系咩？立体声广播，佢又会强调呢件事噶嘛？因为佢系对比之前系 mono 单声道嘅，咁、所以当我哋知道啦，你强调电气化火车， 即系话 之前其实系， 我哋叫柴油火车。 好啦，我哋交俾善明乘客带领我哋进入呢一个柴油火车嘅时光啦。 系啦， 嗱，我其实咧以前咧，我因为住新界嘛，咁咧火车其实以前饰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咧，佢真系一个好主要嘅一个 交通 工具咧，就由新界贯穿出去出九龙嘅。系咁，当时呢个火车咧就。我细细个咧，成日喺即系粉岭区附近咧，见到火车桥经过嘅时候咧，我觉得呢一个系哇火车啊！嗰阵时咧系觉得自己冇能力，唔系惊，系觉得哇火车好靓好得意， 即系冇钱搭啊，系咪啊？ 其实咧 贵 嘢，一阵间就会提到啦。其实冇钱咧，即系而家冇就可以讲系啦，冇钱都可以搭火车嘅， 冇 钱 都搭火车 嘅，多数都唔会俾钱。咁嗰阵时觉得哇火车啊咁样，咁啊觉得好即系啲人点样可以坐到火车嘅咧？好叻嘅人先可以坐到火车噶， 真系咁样噶嗰阵时。 系啊，同埋咧，以前咧坐火车嘅 系咪要着西装先可以坐火车？ 同埋大包细包，同埋咧一定系你由你一件有一件系有一件事，你先会坐火车出去嘅。 真系咁样 噶？系啊，你唔会无端端走上火车坐车咁样。 所以成日都话乡下妹、乡下仔系咪啊？就系因为佢成日真系 好难出城， 即系你哋好少可去九龙，系咪？ 冇乜必要都唔会出九龙噶。系啊，咁我后期点样先接触到真真正正成日坐到火车？就因为咧，我就系、是。去咗沙田翻学， 哦、沙田 系啦，咁所以咧就由粉岭咧，我就坐火车出沙田翻学。 哦， 咁嗰阵时咧就差唔多日日咧，即系除咗礼拜六放假咧，我哋都系坐火车翻学嘅。 咁嗰阵时你坐嗰种柴油式火车，究竟同我哋而家望到，譬如话八九十年代变咗电气化之后咧，最大个样有咩唔同？ 哇，唔同晒， 系点 啊？梗系唔同得好紧要啦。 嗰阵时我哋觉得一个哇，而家电气化火车已经系哇，系好嘥饱靓嘅设计咁啊，同埋 当年 咧，佢全部封闭式噶啦嘛，啲窗已经系打唔开噶啦。 当年是那隻推玻璃窗那些 是啊我们那些柴油火车呢上到去呢大部分人一定是打开窄窗而且它是不是推的它是在上面呢拱下来 就是那隻 托上去 那隻就是 电车 那 些 窗 大部分人都是打开窄窗因为呢其实那些风吹埋你过出来甚至乎有些人嫌在车厢里面打开窄窗都不够、就站在那些上落的楼梯位呢就站在那些位置坐在那些位置在那里凉风的、 那些门是不是也是类似、不是现在电气化那些密封晒那些 佢系头尾有门嗰啲嚟噶啦， 佢哋上楼梯嗰度系冇，咪冇闸噶啦，系唔落噶啦，直住楼梯你就可以行上去噶啦。 哦， 系啊， 咁上面仲有座位是怎样的呢铁皮座 位。座位它是木的就油了橙色的。旁边是一条右铁。还有座位很有趣的。它可以给你撥前撥后呢、就是坐左 边。 天 星小轮那些。 就是说有些人不想坐到头车。 是是就是天星小轮那些。 或者当你那个由这个北行啊南行呢你调转回行的时候人们会自然将它撥回转头就顺住去不会到头车 嘛。 你坐过了没有 我冇坐，我唔知。 因为如果你 我都唔记得 以前如果你唔系话由新界出九龙或者九龙入新界咧，其实啲人好少真系会拣火车嘅。 以前细个一谂起 车啊，咁样 就系翻大陆咯，好似 翻大陆一定大部分都系 啦，好似系坐呢架车噶嘛。 系啊， 我阿善明一讲起话旧式火车嘅时候咧，咁我哋两个就梗系翻箱倒笼咧，将我哋脑海里边嘅回忆仅有嘅攞出嚟咧。我嘅关键字得几嚿嘅啫，但系善明都话中嘅，我就记得。有雞髀賣啦，我記得有雞髀賣，跟住咧就係頭先佢提到一樣咧，就話有啲唔知咩豬屎味啊。 有嗰啲唔知咩 猪啦。因为以前嘅火车咧，佢每隔几卡中间就有一个叫货卡， 咦 货卡又有猪卡。 咁即系可能我都搭过个柴油嗰只咧。 你嗰阵时可能乜都未识噶啦， 我就净系记得呢几个画面咯，有鸡髀埋，有猪腩、猪屎味，系啦。 咁 其实跟 住我哋成日都会觉得系因为嗰啲农田啊喺侧边行过， 唔系啊， 我就 记得火车 噶嘛，同埋佢有运猪嘅火车噶。 系，我就好有印象，好似有呢件事 咁样。运猪运牛嘅火车运出嚟噶。 我嗰时喺九龙塘读书嘅时候咧，又真系 经过火车站， 唔系系佢喺我隔篱嘅啫。咁跟住咧，我就哇又嚟啦，因为 好大阵味， 嗰列猪车真系臭到无能， 大家真系揞住晒鼻噶，好劲噶。同埋就算佢过咗呢列火车咧，你真系成个钟头嗰阵味都仲渗住香出嚟。 但系而家因为已经冇咗咧个原因系，系 因 为佢 货车， 因为 佢用咗所谓即系货车入咗嚟或者咁样嘅， 就唔系用电气化货车。 咁鸡髀嗰样嘢系点嘅咧？ 通常佢个形式系咁嘅，佢去到火车站啦，火车站每一个火车站咧都会有一间好似好细细型嘅士多嘅。咁呢个士多咧，通常都会有一般嘅汽水啊、糖果、饼干啦。咁好多时一定都会有噶啦，有一个好旧嘅电饭煲，就喺度滚住一啲鱼蛋。 旧电饭煲滚 鱼 蛋，我呢个冇印象真 系。咁然之后咧，侧边咧就会有啲染咗色嘅橙色嘅鸡髀啦， 橙色鸡髀系有， 同埋有啲卤水鸡髀啦，亦都有啲橙色嘅鸡脚啦。 系 啦， 橙色系有记得嘅。 嗰啲卖墨鱼山水墨鱼省 嗰阵时未有墨鱼， 冇 噶， 好似冇。我唯一就系不停记得鸡髀嘅啫。 同埋仲有嗰阵时嗰个火车咧又出咗名，如果系有坐过火车人都应该记得嘅咧，喺个火车上面咧有一个卖伯伯。即系嗰阵时，我已经叫佢伯伯噶啦。佢咧就会系卖面筋啦、橙色嘅鸡脚啦，系卖呢两样嘢嘅啫。 即系喺个车嗰度游走嘅。 佢由车头行到车尾，车尾行翻上车头嘅。咁如果你想买咧，你就要追佢嘅。咁同埋咧，佢就好得意，佢一个大嘅，好似啲铁盘咁咧，佢就摆晒啲嘢咧，佢系用个头咁样托住行嘅。 咁巴闭，我以为佢系点心嗰啲姐姐咧，攞条绳揽住。 佢用个头托住个盘噶。咁啊，所以咧，我哋见到个伯伯个头咧，系中间系光冇头发咧。佢仲要系扁扁地嘅， 但先佢就咁托住只手，唔使 一手 侧 边揸住， 哦， 系啦， 我以为佢直情 有一个位有人买啦，或者佢去到某一个位佢会停一停，咁跟住呢啲学生啊，好多人咧就堆埋去买面筋啊，买橙色鸡脚啊咁样嘅，咁好得意嘅，好多时我哋嗰阵时记得，佢譬如话佢真系好均真嘅，你每买一样嘢佢就用一个纸袋咁样入住，但有啲可能话我买完之后可能分一嚿俾你食咧，咁我哋会喺侧边掹一多一个纸袋咧，佢就喂打唔出掂咁样，好恶。 佢已經有而家嗰種環保意識，喂，俾五毫，揾個紙袋俾五毫，係啦。 嗰陣時咧就真係話唔準咁樣，一隻膠袋，一隻紙袋就紙袋。 咁即係話其實當年火車可以吔嘢啦， 可 以食嘢啦， 喂，乜嘢都食得。同埋咧，當年咧啲人唔單止淨係真係當佢一個交通工具，係運輸工具。同埋咧坐火車嘅人咧好多時咧，除咗翻內地咧好得意啦，大包細包、藍白膠袋、布袋、帆布袋乜都有啦。仲好多人有啲攞住啲籠咧裝住啲雞啊、鴨啊、咁樣拎出去市區送俾啲朋友噶。 喺个新界区攞只鸡送去 市 区啊！哇，呢个真系够记忆咯，同埋而家冇晒呢啲歌唱。 冇 生鸡 个 讲紧， 一定啦嗰阵时。 佢哋有啲系阉过嘅，叫阉过嘅扇鸡啦， 又 有啦。 但系佢意思系 即 系生勾噶。 攞个纸袋， 佢攞个 笼， 唔系 鸡皮纸袋， 以前系用藤一啲竹啊竹皮，竹皮织嘅一个篮，咁咧就入咗啲鸡喺入边，就直情撑住个篮。 你谂下，你以前系可以带动物上车， 同埋嗰阵时咧，亦都会见到有。好多嗰啲豬咧，佢哋唔係話自己喺度，即係一卡貨卡裏邊豬，佢哋係有啲會係有個豬籠咧，一個好似鐵咁嘅樣，生細瘦嘅豬籠 度啊， 套住咗啲豬喺啲豬卡度噶。 哦，即係佢喺豬卡裏邊係再套塞咗落去。 可能唔知係唔想俾佢喐啊， 可能 係唔知乜嘢啦。 但係佢就唔可以喺個車廂出現嘅。 佢嗰陣時啊，嗰個豬卡 就喺車廂後邊咯。 唔係每幾卡中間會有個豬卡。 係啦，即係佢分開嘅，但係就唔係話你 唔係同啲人一齊。 哦，係啦，係啦，哇！所以嗱，你嚟到呢度咧，我唔知我哋啲聽眾咧，你會唔會都有啲記憶咧？可能你都即係喚醒自己爸爸媽媽嗰個年代，都歡迎你可以網上留言啦。 有啊，有好多聽眾可以同我哋分享啊。係 啊， 佢話即係以前火車係有雞髀同埋有雪條賣噶， 係孖條 添 啊！直情佢喺月台定係直情喺個車廂裏邊啊？ 火車火 火车哦，佢即系 仲有仲有车厢入边都有个姨姨咧，系用一个好似啲四方木盒咧，佢打开咧里边咧有好多香口胶啊、凉果啊嗰啲咁样卖嘅。 哎呀，呢个年代真系好，我觉得好有生气啊！ 同埋 佢直情好似咧有画面咧，你就咁坐喺度，隔篱又有啲鸡啊，然后后边又有猪啊，然后有啲鸡髀行嚟行去咁样噶啦，已经 系啊，好开心啊！以前坐火车咁，同埋我哋嗰阵时都好抵死嘅，就系话咧，其实以前好得意嘅，因为咧佢哋而家我哋就真系每一张卡一个人咁样出闸噶嘛。以前咧嗰啲火车咧，佢哋真系一个大门口，只系企两个茶飞员，一个左一个右，咁但系嗰个门口系成十尺咁阔嘅， 即系冇嗰啲咩任何闸机嗰啲搞搞嘢，乜都冇嘅。 咁所以其实你出闸时候，你摄喺中间啊，唔觉摄出去咧，佢就弹唔到。 即系多人嘅时候就可以摄上去， 左右得一个人嘅啫嘛。你可能一出闸几十人出去嘅时候，佢弹唔到飞。仲有啦，我哋嗰阵时真系有十次，有九次半咧，都系唔会买飞嘅。咁但系有茶飞员咁咧，你只系得一个茶飞员嘅啫。咁通常火车有大约可能七卡八卡啦。咁我哋譬如话上咗车，咁大家会传嘅，喂，第几卡会有稽查茶飞啊？咁我哋就会逐卡行，因为其实通嘅，全部通嘅。咁好啦，通到某一卡，以为冇得走咯，我哋夹咗喺中间点咧？我哋等到嗰个站，然之后落车，即刻跑咗去头先佢查咗嗰啲卡，跑翻上去，咁咪避过晒啲茶飞员咯。系啊，咁成日过程咧就经常会喺啲火车站啊，会见到一班班咧啲学生嘅小朋友啊，大人细路都系咁跑噶啦。 如果你而家搭高铁嘅，你大派用场喎、 啊。你觉得啊？梗系冇啦。 周围走你喺度逃票啊！你可以。 系啊，嗰阵时其实谂翻转头系好好玩，同埋咧即系 觉得好玩哦、啊。哇！人哋真系唔知蚀钱蚀得几 多。系啊，嗰阵时其实系应该系蚀大本，因为真系咧好少人买飞。 系你谂下嗰个年代，连睇戏院啲啲戏飞啊，我哋嗰啲前辈成日都话咧。边使买飞嘅啫？一个阿妈咧带住三个匿埋咁样坐喺个大髀度咧，就照入噶啦。 系啊，同埋入戏院嗰时拖住静鸡鸡入去噶嘛。 系咁我哋可以唞一阵咧，翻嚟再讲下咧，即系究竟旧式嘅火车年代咧，其实仲有啲咩经典嘅回忆咧？大家都可以讲下啦。咁啊，如果你喺网上面有留言啊，欢迎你可以又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咩图片啊，譬如究竟 你自己坐过又点啊？ 系啊系啊，即系因为对我哋嚟讲，可能我哋记得嘅就系嗰个火车嗰啲鬼故传说咧。当年你哋有冇呢啲嘢嘅咧？ 有， 系咪啊？ 因为以前火车侧边冇嘢拦噶，嗰啲铁路好多人成日唔小心走咗埋去噶。 啊！我哋而家翻嚟都仲可以同大家讲下。喂，网上留言真系无人欢迎啊！旧时嘅火车嗰个鸡髀，嗰只鸡，嗰个面筋，你仲有冇少少记忆咧？吓、啊！我哋网上啲留言先啦，有 Florence 咧，佢就话啦，当年每朝早咧，联和墟嘅学生听到火车鸣笛声咧，就会飞奔跑去火车站， 因为火车到啦要赶， 系啦，因为要赶嗰班车咧就去翻学嘅咁样。 哎呀，呢个经验我都经常有， 即系听到鸣笛声呢个，我想话而家听好浪漫啊！你谂下，而家即系催你去翻学嗰个就系、是、呜，真系阿家驹呢只歌做班火车，火车呜呜嗱声响啊，真系。哦 ，OK， 喂，有个听众咧，阿 Josephine 就话啦，佢记得咧，佢哋以前咧喺个货卡嗰度玩啊，去到即系一架列车里面有货卡啦，跟住去到九龙塘咧，佢 话唔见咗个同学喎、啊，跟住之后咧先知道佢入咗伊丽莎白啊，佢好彩冇乜事咋，佢话唔知呢个同学仲喺唔喺香港咧 咁样。搞笑真系呢、這 个，即系咪去即系去边度？即系话以前有货卡咧，几个同听众咧都话有去过嗰个卡车嗰度玩嘅、哦。阿 Tammy 就话啦，佢话有个火车一卡咧就好细嘅嚟载货嘅，佢好多时啲同啲朋友咧好中意嗰个车卡玩嘅、因为可以一齐坐一齐玩啊嘛。 因为同埋坐喺地嘅，因为佢冇间隔冇座位噶，系啊系啊。 咁跟住后屘即系阿 Josephine 都补翻话，可能咧之后出过事咧，嗰个卡车就唔再俾人哋可以去到啦。 系、哦嗯哦，有个同你讲鸡脚面筋白白嘅古仔咧。 系啊 ，Florence。 系啊，你讲下嗰、那个。 Florence 咧，佢话喂面筋系非常之无敌嘅，即系佢整得好好食噶。系。咁同埋咧，原来 Florence 话咧，即系当年嗰个面筋嗰个鸡脚白白啊，喺火车站上面后屘受咗伤噶，咁跟住只脚咧行得唔好啊。 吓，所以特别批准佢喺火车买食物，佢话系咁样。不过佢听闻啦，唔知系咪 有人情味。 系啊，我想话如果呢个听闻系真嘅话咧、超有人情味的、即系唔系话你整伤咗就咁你跪客治理咁啊算真系啊。 阿 Cherry Wong 就话啦，佢最记得咧以前坐火车咧过隧道嘅时候， 系一定要闩窗。 点解啊？ 冇灯冇灯冇剩啊，全部都黑掹掹。跟住我哋好中意玩一个游戏嘅，就系咧我摸你，你摸我，跟住我哋大家大嗌啊！ 即 系 虽然佢唔好有地 嘅，唔系咸湿嗰啲， 我 哋唔系玩咸湿，我哋玩 吓 你嗰只嘅啫。吓 你 嘅。今日同埋条隧道，因为嗰阵时啲火车冇咁快噶嘛，所以嗰一条尤其是狮子山隧道嗰啲咧，系都几长下嘅，所以咧系好刺激嘅，同埋好惊嘅。 系啊， 咁啊，阿聪 Tony 咧就话啦，佢做补翻，佢话因为之前咧可能运珠卡，即系运珠卡经过，跟住佢就话啦，佢话如果唔闩窗就喺度坚臭嘅，佢话因为混困兽斗噶嘛。 咁啊系。 同埋阿 Popo 都話啦，佢話咧，當即係大家都知道過隧道時候，大家都會起身做一個動作，但大家一齊閂窗、暗地咁樣。 好得意喎！跟住阿 Pauline 咧 ，Paulina 咧，佢就話咧，六十年代嘅時候咧，車廂有洗手間，比較咧就係靠天然光嘅，所以一過隧道就伸手不夠五指啦，柴油味好勁啦，同埋佢話咧有灰白色嘅車廂。是爱嚟停放尸体运翻国内，系咪有呢个讲法嘅？ 呢、這个我又唔知 道。咁啊，即 系其实都啱数嘅。 系啊，系啊，咁都要运噶嘛。 即系其实成架火车， 即系又 有 猪， 又 有 货，又有遗体，真系名副其实嘅尸杀列车噶噃。 系啊，同埋即系多姿多彩，万来万有啊，真系。 真系包罗好惊，真系。 系啊，咁啊，另外咧，阿 Tony 咧都系讲话，佢话一过九龙塘去大围咧沙田段嘅隧道咧，佢有十次有八。每次咧都喺车里面咧，突然间冇电嘅，得灯胆光两个照明嘅啫，即系好暗啦。更有咧，佢话咧，佢又试过火车咧，好中意揾一啲近上落闸口边嘅，佢话凉快好多。但系咧会出咗去之后咧，满面都系煤炭屎啊！即系佢话好多煤炭 都系， 即系咁样噶， 可能就会令到块面黑晒啦。 系啊，有一个阿 G G G G 诶 G 字咧 ，G G 超系咪？佢话。佢细个搭火车咧，多数就系新年，年卅晚 咧，大日子先做噶。 系啊，年卅晚咧，大概凌晨三点左右咧，就去尖沙咀地库排队，同而家啲人排嗰个殿堂一样啊吓。咁咧，佢话等第一班火车开，一去到大埔入窿嘅时候，就会点啊？小明 开始咧就着十件衫同埋五条裤啊，因为咧佢哋想去入去大陆咧，一系惊过关打税啊。咁所以要着晒喺身嗰度，同埋佢好得意嘅，佢一去到卢站咧，就老豆第一个落车先嘅。咁跟住佢哋就会将所有带去内地嘅行李咧，就喺窗门度抌落去。咁同埋佢哋啲兄弟姊妹都系喺窗户跳落去嘅，因为太多人落车咧，佢哋逼唔切咧，所以喺窗门跳。同埋当时啲窗咧，成个窗开晒系可以好大嘅。 哦，但系、即系着晒啲衫裤鞋袜上去咧， 就当自己着咯。 咪同而家走水货一样咯，又系好似 嘅。即系唔使行李咁重啊嘛，系嘛？ 唔系咁重嘅关系添啊，真系佢要打碎啊嘛，呢个几得意喎呢个。 另外一听众就话啦，佢话咧，佢话即系讲翻起以前搭火车，佢话会有啊运猪车经过啦，佢话真系好臭啦，佢话橙黄色嘅座位咧会打横排嘅，佢话行人通道好窄嘅，冇咁多企位，车佢话个车咧车厕所咧有垃圾桶。咁跟住咧就有一卡咧完全冇座位又载货嘅，另外佢话车票咧最后咧就算剩翻五毫子都可以用，留翻回程搭嗰个咧佢非常之抵嘅，个个都系会咁样。 系喎、 啊，只有成人啦、小童啦、长者优惠啦，冇学生优惠嘅。系啦，而家搭系啦，搭地铁有，火车都系冇。 阿陈仲基就话咧，当火车埋站嘅时候咧，佢就见到咧车长要将一个咧藤圈咧就俾个站长，你有冇见过呢啲噶？即系交收嗰啲唔知咩俾个站长咁样， 有见过，不过我哋都唔会理佢交收啲咩，我哋知道想知道佢哋位置喺边，唔好俾佢发现我哋。 佢话有慢车同普通车之分啦，就会将个二角咧就摆喺个路轨度，等个火车开翻咧执翻，压到椭圆形嗰个两毫子咧，仲收到而家。咁得意嘅嗱，即係太多啲经典嘅记忆呢，多谢晒大家提供呢。 好开心。 係啊，有人挤咗啲相呢，我突然间发觉嘩，其实真係又係认识旧时香港。 然后好多人好怀念以前嘅火车。 係啊，而家你即係望住新界地区当年曾经系呢个。 4.3 级地震，湾区震感明显，未有伤亡或房屋损毁报告。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地震发生喺当地下午1:00。十几分钟之后又发生3.5级余震。地震发生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说，第一次震动持续几秒，很多人都感受到地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另外，一道广阔云带为吕宋以西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正12点，热带低气压丹拿斯集结在高雄东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酷热，但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是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35点，跌83点，成交金额3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36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3.4，升8毫；盈富基金29.2，跌1毫；中国平安94.05，升1毫；新城发展控股8.25，升2.5。友邦保險85.25，跌1.5；藥明生物76.15，升8毫；中國恒大23.2，升1.45；工商銀行5.51，跌4仙；吉利汽車12.36，升5毫。部分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13，英镑9.7，瑞士法郎7.915，澳元5.476，加元5.975，新西兰元5.243，欧元8.7625，每百日元对港元7.2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98。日经平均指数报21,443点，跌91点。港金现价报13,110元，跌7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4.55美元，卖出1,405.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快线有意外啦，咁车龙排到去彩虹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到郑直之大清、东涌影湾园回旋处来回、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啦，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洗车都系体能活动，唔单止可以令架车闪亮亮，对各位司机嘅健康都有好大益处噶。喐一喐就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哇！暑期活动选择多，点算最啱？一家果。 听安子豪话，一家大细最开心嘅暑期活动就梗系去旅行啦，仲要拣个大家都未去过嘅地方，齐齐经历游学全世界啊嘛！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劳工处就快喺沙田举办大型招聘会， 我知7月23号同24号喺沙田大会堂举行啊嘛，有50多个机构即场招聘，好多职位空缺噶。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哇！暑期活动选择多，点先最啱？一家果。 咁一定要大人细路都中意， 仲要有嘢学，有嘢玩， 仲要有纪念品送添。 咁只有得一个选择啫噃，就系、是、听住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嘅 《风骚快活人》。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曾志豪、 桂花田，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继续是骄阳似火的一个早上，因为现在32度了，相对湿度又跌返少少添，73%咋，继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好啦，我在网上面呢就找了一张好得意的图表，咁呢就写住唔同嘅即係唔同嘅配搭呢，有唔同讲电话嘅时间。 讲电话的时间 系啦， 长短定咩 啊？系啦，长短。 哦，长短。 即系佢写住 different types of phone call duration。 哦，系啦，就个长度咯。 呢个长度，佢得意嘅喎。 系，即系究竟你系中意煲电话粥嗰啲啊，定系一句起就算啦？ 配搭唔同嘅。 系咯，配搭喎，咁系配搭啲乜嘢？ 系啦， 讲嚟听下先。 嗱 ，OK， 你觉得？你想讲，你想估下我，我俾时间你，你去估下系究竟咩配搭啊？ 唔好啊，你讲一次嚟听下先。 咩啊？ 咩啊？点样配搭先？而家你讲紧。 OK， 好。 边个配边个啊 ？A 餐配 B 餐。 系咯，咩意思啊？ 即系话，譬如男仔同男仔倾偈，你觉得可以诶，即系嗰个时间会倾几耐咧？咁。 哦。咁一定系异性时间倾耐啲，我估。 唔系，咁一定啦，系啦，即系话，我就系想话，你估下嗰个时间系几多啦？男仔同男仔倾嘅时间，你估倾几耐？ 短咯，1分钟啊。 是差不多了。 1分钟啊。 是啊，真的。1分钟 两分钟。 58秒。佢58秒。 是啦。有咩听完就走啦。是。 好，咁男仔同女仔傾呢？ 5分钟。 唔止一个钟。 人哋可能想收我线㗎嘛，但你就好想傾。 我嘅同你女朋友啦，好冇，就是举个例啦，是啦。 女朋友。 初初识定识咗好耐先。 是啦，又唔同㗎喎。初初识啊， 係讲緊 段中计㗎嘛。识咗好耐嗰啲呢 就 段分钟㗎啦。边度等啊？ 再耐啲咧， 得咩啊？ 再耐啲咧， 再啲唔打电话， 几秒钟先， 唔系再啲唔使打电话咧，佢喺你隔篱啦嘛， 系咪又兜到我？ 啦 ，boy to girl， 佢话男仔同女仔倾咧，咁真系啊，过18，我哋有3位数字嘅，系啦，真系断钟计嘅，咁啊，佢话咧倾咗1个钟头13分钟59秒， 系 呢个大概咁 啦，呢个好普通啦，初初识嗰阵时， 咁好啦，阿仔同个阿妈咧。 哇！快过快过个 friend 啦，快过同个 friend 啦， 你真系好明白噶， 系啊，快过 friend 真系， 快过 friend。 阿仔主动定阿妈主动先？ 冇分别， 男仔打俾阿仔， 男仔打俾阿妈就肯定真系，我谂咪真系1分钟内搞掂。 大概浪都阿妈今日唔翻嚟食饭， 系啦， 唔翻嚟食饭啦，系咁啦。 豪仔有个比喻就话快过个 friend， 系啦，即系 咩啊？ 45秒， 系咯， 头先 个 friend 啱啱中咗， 快过 friend 真系惨啫。 咁女仔同女仔倾电话咧， 呢个啊，我谂。 半个钟头到啦。 唔使十分钟啦。 女仔同女仔， 好多是非噶。 咁啊，冇办法啦，好啦。 即系话你知唔知今日嗰个曾志豪咧几衰啊？着嗰件衫咧，哇，又几核突啊咁样。 哦，半个钟啦。 有排讲啦。 女仔同女仔啊，点解你会觉得咁少啊？女仔同女仔倾密偈好长时间噶，可以。 唉，咁约出嚟算啦。 咁佢哋咧就话用咗，唔系咁呢个外国噶嘛，咁好难，好难成啊，咁容易话喂去旺角等咩？系咪？咁咧佢话女仔同女仔倾咧就有两个钟头三十五分钟二十秒， 哦，即系都长啦， 好长嘅， 咁啊一定系讲是非， 系啦，即系冇啦咁长。姊妹倾电话，好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个仔打电话俾个老豆，系啦， 个仔打俾个老豆， 我觉得会长少少，因为通常会叫阿爸买呢样买嗰样攞钱，咁啊我谂诶五分钟到， 唔系，应该系再短啲嘅真系。 五分钟，你要解释下噶嘛？ 男人同男人真系冇嘢讲，老豆俾钱啦，玩具啊，系啊，拜拜。 唔系，佢都会讲，阿爸，我想买咩啊，买乜啊，咁样解释一轮。所以我觉得五分钟、 啊、短过阿妈定长过阿妈？ 系啦， 长过阿妈， 长过阿妈，短过阿妈。 短过阿妈， 短过阿妈， 系啦， 真系短过阿妈， 廿秒， 我都话噶啦，一定系最短。喂，男人本身已经同个家长讲嘅本身就少噶啦，仲要加埋系对住都系男人嘅老豆， 系啦，老豆， 咁你梗系快啦，快应正真系， 因为你随时俾老豆闹。 但系如果个女打俾个老豆，可能就耐啲啦。 加多前世情人， 可能就 会 耐啲啦。 佢呢度又冇讲话个女打电话俾个 女就好想收线嘅，个老豆又问多两句，单身你做咩咁晚都唔翻屋企啊？ 点解咁耐都仲未讲到老婆打俾老公？ 等等先， 我有多组合噶嘛？ 仲有三格， 我都咁厚噶两副， 仲有三，我即系调嚟讲即系啦，仲有三格。佢话咧，老公打俾老婆， 老公打俾老婆，系都系快，属于 系， 梗系快啦。 点快法？ 都一分钟内咯。 咁即系讲下，头先你都知道有五啊八秒、四啊五秒同埋二十秒噶啦。咁究竟你系点啊？ 三十秒， 我都觉得差唔多啦。 即系呢个系多个个仔打俾个老婆， 多个仔打俾老婆， 交代两句话。 而家 个 老公打俾老婆吓，呢度显示咧系一秒都唔够嘅，唔知点解。 即系唔会打佢。 即系可能响咗，因为佢写住0.03秒嘛，咁即系话一秒都冇咯。 即系老公系唔会打俾老婆嘅。可能是觉得不用讲的。 有打 不 过 打回去讲他说不回是吧那也要啊。 不会啦不回就不讲的啦可能是。 好啦跟住去到呢阿妈打给一个结了婚的女。 阿妈打哦好耐了我想要傾这个。 啊你又真的很明白啊。 是 啊你了解这些家长。 我觉得会好有排傾的真的。 我想是45分钟。 阿媽打電話俾我嫁咗個女喎， 四十五分鐘 有冇咁耐咧？我諗啊， 哦，45分鐘你已經覺得耐啊？ 教煮飯啦， 我都好耐 啦， 同埋講是非咯。 誒，同老公對你好唔好啦？ 哦，如果咁計嘅話咧，每樣都要十分鐘咧，坐底都30分鐘，因為咧傾你同個老公嘅相處啦，傾你同個仔嘅教育啦，仲要等佢訴苦埋自己同個老爺嘅相處啦，係啦。 喂， 一个钟啦，一个钟啦。 头先个男仔打俾个女仔都听一个几钟头，女仔打俾个 咪咯。 女仔 边有咁计 女仔打俾女仔，即系打俾个姊妹都倾两个几钟头。 你 觉得阿妈， 你呢度有冇同问卷调查员倾电话？你好，嘈咁啊，吸咗先啦。 佢呢个咧话咧个女同打电话，可能佢哋已经嫁咗去第二个省份啊，或者系其他，即系可能唔系成日见噶。 所以我咪就话45分钟咯，有。 咁主要佢倾咗4个钟头啊，话可以。 咁呢个佢嫁得好有问题。 我都觉得好恐怖。 唔系，即系可能好耐冇见啩。 一定佢可能老公好耐冇翻屋企。 好啦，嗱，头先咧我哋已经讲啦，男仔同男仔啦，男仔陪阿妈，男仔同阿爸，男仔同个女仔倾，个女仔同女仔倾，个老公同个老婆。倾个妈咧就同个结咗婚嘅女倾、，OK， 好啦，最后一样啦，头先你就话 老婆打俾老公， 老婆打俾老公啦， 短， 成点？ 短5秒， 我觉得系冇嘅， 5秒，有5秒， 一秒都 你觉得你边个赢？你觉得 系 有人赢嘅？ 因为佢系打翻去就系问几时翻，而家翻，马上 打俾老公， 系5秒， 秒 冇嘅， 冇嘅。你觉得边个啱啊？边个有自信啲？ 你等我搵到，你等我搵到只歌先啦。 我好有自信啊，今日。 你不如你先叫善明解释下点解冇先。 但头先阿豪仔真系估咗好多个部分嘅、啊。 你叫阿善明解释下点解系冇先。 嗱，因为我觉得如果咧，即系老公老婆都好有默契嘅啦，咁冇乜特别嘢都唔会打电话俾老公，亦都知道老公做紧嘢，唔好烦佢啦。咁我对佢有信心嘅，所以 但 系 如果咁都要打嘅话，就一定系有啲嘢噶啦。 咁唔会成日有事发生噶嘛？ 系咯。 我就觉得都系 都 系个 少嘅， 唔系我就觉得点解五秒咧？因为个老婆咧就已经系寂寞难耐，独守空房，好耐啦，边有咁好声气啊？喂，好翻咯，喺边啊？系咁啊？ 我嗰个都 唔好成日将你啲经历摆出嚟， 我啲 friend 成日讲晒俾我听噶，系啦。 佢就系有嗰个感， 应该系咁样嘅五秒。 嗱，呢个报告就系话啦，呢个老婆打俾老公系有12个 miss call 噶。 打唔通啊！打唔通啊！ 听啊！ 哎呀，系喎！ 咁都听你冇时间啦。 但系嗰十二个 miss call 应该都系问紧同样嘅问题，几时翻啊？ 若眼能看透现实，眼中各种角色幻觉，虽不幸化病态为创作精神，叫草间生命变斑点化身。前为扭转殿堂，一世界不安，天眼界不可名状。我点可以天地盛放，全靠和惯例去冲撞。誓要抱实若狂，要过去冲吧，你满是圈圈难挂撞。创造无限蔓延在光明，够突破就快启动，再次靠谱。拥抱这病房，飞嚣幸发狂，创造对抗疯狂，辛苦痛恐惧太刻骨铭心。纪念你苦抗今的灵魂，幻觉下再生，飞越插点往新的童年没怨恨。前为扭转殿堂，前为扭转殿堂，要世界不安，要眼界不可名状。我点可以天地盛放，全靠和惯例去冲撞。誓要抱世若狂，要过去冲吧，你满是圈圈难挂撞。创造无限蔓延在我命中，一秒钟不能等待。 波点女王啊，王菀之啊，当然你知道佢讲緊嘅就係被誉为日本啊怪才草间弥生，全部都係波点嘅即係图案设计。呢、這个歌词都几好㗎，因为呢佢话俾你听即係人哋断定佢有思觉失调嘛，所以望到嘅全部都係呢啲波点。咁但係佢话俾你听，咁天才注定变态命运，天希望你绝望，但係你就可以尽情投入去呢一个可能係新嘅风光。咁波点女王啊，送俾可能好多朋友，如果你觉得自己俾人哋不能接受或觉得怪异嘅话，你唔紧要，你可能慢慢努力嘅话呢，你有机会呢可能都会成为一代嘅天才艺术大师㗎。 总有明白你嘅。 係呀、啊。喂，咁你讲到呢一、个艺术甚至乎我哋好喜爱嘅一位艺人呢，今日有个新闻啊，大家系咁 loop， 系咁 loop。全部都系话咧，原来哥哥仲在生啊！ 啊，系啊， 哥哥不过点解转咗行揸巴士咧？ 佢个侧面系几似嘅， 系真系接触我侧面咁样，真系哇！喂，即系有人见到阿、哥哥张国荣， 成日都话咧见到喺大陆啊，通常都系 系啊，唔知点解 喺大陆嘅， 真系超似， 但系可能人多啦，即系撞一撞面。佢好多时候我见到咧话唔知喺边度出现，又见到哥哥啊，又唔见喺边度出现咧，又见到猫王啊，嗰时都有讲过噶嘛。哇，似刘华嗰个真系坚持噶。 流滑，同埋譬如家居都试过噶，啲人话喺唔知咩成都啊，又话拉萨啊，又话见到佢啊，原来家居你未死咁样。佢呢单新闻咧系点样嘅咧？佢就话喺内地咧就流传有一个嘅巴士司机咧。好似头先有一张咧，今日大家睇娱乐版咧，就系侧面嗰个样，就好似 侧面系回眸望望嗰个样。 但系有一张系斋侧面嘅，就好似，但系另一个咧就真系咧，佢揸住胎盘，一只手咧就轻托佢个下巴， 好似喺度思考咁嘅样嘅。 嗰个都好似嘅，系啊。虽然你望真啲嗰张相咧，你就会觉得真系分咗个轮廓咧有啲唔同咁样嘅，但系真系起码有九成。即系九成都似咁样，咁个巴士司机咧即刻俾人访问嘅时候咧，就话喂你系咪真系张国荣嚟噶？佢话唔系，我系一个巴士司机嚟嘅啫咁样。 但系点解啲人会咁问你系？ 唔 系 因 为 真系好似啊嘛。 系啊，咁同埋有啲咧真系好怀念哥哥咧，就话哎呀佢原来咧佢就喺其实系入咗嚟呢度生慢慢生活啊，唔想俾人知啊咁样，即系作咗好多古仔啊隐居啊咁，所以我哋都祝福佢啊咁。咁但系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就话，如果假如你真系见到好似哥哥咁嘅形态嘅车长，我觉得哇！有冇咁靓仔啊？ 系啊，咁然后就佢就话咧，佢唔想做网红。佢话因为佢虽然知道自己个样好似哥哥张国荣嘅样咁样，但佢话咧， 系自认噶， 唔系咁佢样真系似啊嘛，真系似嘅，系啦。佢话有人留言就问佢咧，话喂你会唔会想用呢个方法做网红啊？咁样咁佢话咧呢一位貌似哥哥嘅巴士司机咧，佢就话我唔想靠块面食饭。佢话呢一辈子咧，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嘅人咁样，咁就俾人哋赞佢，哇！你好踏实啊，即系你唔好谂住靠人哋食饭咁样。喂，又真系老实喎。如果咧你话佢用呢个样咧，不停可能去开 show 啊，做嗰啲嘢咧，好快就会有人攻击佢噶啦，系咪啊？即 系 一定有啲 fans 就开始就发觉，你唔系哥哥嚟噶，你永远都做唔到佢噶，你唔好靠佢样呃饭食啦咁样。而家反而呢就好，佢只不过系即系。是上天赐俾我呢个样 子， 系啦，唔关我事。 佢自己好好享受，因为有啲人咧，即系成日都话有替身噶嘛，尤其是嗰啲叫领导啊，或者系嗰啲主要官员咧，成日都话有个替身可以顶一顶佢啊，即系走出嚟咁样，有啲人去扮噶嘛，咁嗰啲人咪去赚钱咯，因为佢自己养钱。 亦都有啲真系专业嘅猎头公司咧，系专门稳定好多名人可以即系最似嘅样咧，真系做替身啊咁样。 内地嗰阵时咧，咪最红咪有人扮毛泽东咯，几。个添啊！嗰阵时我谂我哋第一代咧，即系我哋最熟悉嘅就嗰个叫古月嘅演员咧，佢扮毛泽东系超似噶嘛。咁后来咧有好多有被誉为叫做行走嘅国家领导人咧，因为有几个嗰啲演员个样子，佢本身又似，跟住佢再化少少。譬如嗰阵时啲人话阿唐国强啊，即系呢位内地嘅，即系亦都系演剧大师咧。佢系特，因为佢个戏里边有试过扮呢一个毛泽东啊嘛。佢再扮咧， 做翻同样发型，着翻套衫。 系真系好似咁，但系咧嗰啲就真系唔会咧话特登每一日都招摇撞骗咧，就要话我要扮佢啦咁样，佢就唔会嘅。但系嗰阵时真系有一批嘅演员咧，佢知道有市场啊嘛，好似阿善兵话斋咧，有啲商场咧都想揾佢做商演噶。哎，今日我哋又揾到咧，真系我哋阿主席咧嚟同我哋 几巴闭啊， 系噶咁啊，即系啲人又有市场，一见到一个扮得非常似毛泽东嘅人咧。就会有老一批嗰啲啊，嗰啲活在红色年代岁月啦，仍然未能走出去嗰啲，就话做千里后啊，咁跟住就会嗰度有一个市场嚟噶啦。 因为佢仍然都觉得，我嘅偶像啊，佢尊敬嘅领导人啦喺度啊，咁佢好开心。虽然知道佢死咗嘅，即系但系问题系都话，佢喺度，我都好怀念，都可能用个怀念嘅心啊。 所以你今日好多报纸都统计翻咧，有过往啊边啲名人咧就俾人哋即系传过话，喂，其实佢未死噶，真人喺边度咧？你会发。个无一例外咧，其实都系嗰啲最当红嘅巨星啦、 领导人啦， 同埋你好唔想佢死嗰啲咯， 即系好似 MJ 都系啦 ，MJ 啦，嗱，今日啲人统计好多噶 ，MJ 跟住李小龙、皮丽士尼、猫王皮丽士尼同埋家驹，全部都系当红得令啦，同埋你会觉得咧，你唔想佢走啊，你唔想呢一班即系如日中天嘅人，佢冇死到噶，其实佢仍然 系 佢都匿埋咋， 佢隐居嘅咋， 系我哋唔信噶咁样， 但系即系可以安抚到嗰啲 歌 迷啊、影迷嘅心噶，我其实何乐而不为 啫。但其实他们真的没死到的，因为每逢歌声响起你都知道他们还在生咯。 犹如巡行和回忆你眼光照 我侧面，沉迷神情乱线。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你清楚我吗？ Hey! 你懂得我吗？ Hey! 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偷视我吧，可感到激吧？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犹如巡行和回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线。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你清楚我吗？ Hey! 你懂得我吗？ Hey! 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 有哥哥张国荣嘅侧面啦，二点半翻嚟之后咧，我哋有猜猜我是谁咧，我哋今日开定个主题俾你听啦，就系、是、关于警察啦，或者警署里面嘅嘢啦， 警署里面究竟有啲乜嘢咧吓？ 欢 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猜猜我是谁啊！我哋今日嘅题目系讲警署里面有啲咩嘢啊？ 或者同警察相关啦，因为啲人话我生不入官门，从未入过去噶， 警察 系咪会容易啲咧？咁样 系 啊，电话号码1872388嘅砖头就会同你玩游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将恒常化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俾所有小学参加，亦会以先导模式扩展到幼稚园及幼儿中心。政府话，不论系咪香港居民，所有参与计划学校嘅学童都可以免费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計劃亦不設配額，而小學外展每劑疫苗資助額是100元，幼稚園及幼兒中心的外展先導計劃就是每劑260元。截至今個月7日，共有435間小學和707間幼稚園或幼兒中心報名參加。疫苗資助學校外展方面，參與醫生可以額外收費，对医生的资助额维持每剂210元，院舍防疫注射计划的季节性流感疫苗资助金额将由每剂70元提高到100元，亦会将接种服务扩展到所有留宿幼儿中心。书展开幕，网上有人计划到3间中资书商的摊档，以打書釘方式抗議。今早會場內有保安巡邏，暫時未有示威活動。有書商指沒有特別安排保安，如果有示威活動會尊重表達意見的自由，有突發事件會交由大會保安處理。而大低氣壓丹拿斯逼近台灣，當地的氣象局繼昨晚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之後，中午前再發出陸上颱風警報，預料丹拿斯明日和後日對台灣的影響最大。本港天文台預測丹拿斯未來一兩日移向台灣至東海一帶，受它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明日本港持續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4度。在北京，國家農業農村部預計下半年豬肉供應進一步緊張，豬肉價格繼續上漲的壓力較大。農業農村部市場與經濟信息司司長唐柯說，豬肉價格今年三月持續上漲，近期的升幅擴大，六月份豬肉批發價每公斤21.59人民幣，较五月份上升4.7%，同去年同期比较更高出近30%， 主要由于非洲猪瘟疫情导致活猪供应量减少。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酷热，但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31点，跌87点，成交金额3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36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3.4升8毫，盈富基金29.2跌1毫。中国平安94.1升1.5毫，新城发展控股8.26升2.6毫，友邦保险85.25跌1.5毫，药明生物76.1升7.5毫，中国恒大23.2升1.45毫，工商银行5.5跌5仙，吉利汽车12.34升4.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3。日元108.19，瑞士法郎0.988，澳元0.701，加元系1.308，新西兰元0.671，人民币6.883，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455点，跌80点。港金现价报13110元。跌7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5.2美元，卖出1405.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Hi， 大家好，我是郭俊安。当我在外地派很孤单的时候，我就知道即使我多辛苦都好，我都是为了这个国家贡献出我自己，那我就觉得很值得的。尤其是回到家很幸福，有时候很开心地去生活，我就觉得哇，这些的能量是我需要有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为家添色彩。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美电看看。 二台通识60秒。 日前，阿根廷幽默漫画大师吉勒摩·莫迪洛逝世，享年86岁。莫迪洛由3、4岁开始就热爱画画，曾经画过漫画、绘本插画、特效电影图片等等，亦都发行过自己的作品。他在1960年曾经加入派拉蒙影业工作，参与绘制《大力水手》这部卡通。莫迪洛离开派拉蒙影业之后，顺利将自己的作品慢慢推向国际。他创作的角色多数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拥有圆圆大大的鼻哥。这个风格亦都令他闻名于世，从而获得很多漫画大奖的肯定。莫迪洛亦都特别喜欢画一些无对话的漫画，成为世人眼中极具代表性的幽默大师。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 今日呢个题目就刺激好玩喎，因为点解呢，头先我哋话我啱啱入去报完报失呢，咁警署里面嘅嘢可能大家有啲人有讲下啦，因为啲听众又话入去做过所谓戏子佬嘛，咁但而家即係你咁警察呢就朝见头晚见面嘅，甚至乎揸车嗰啲揸车嗰啲朋友呢一定见过阿 Sir 拦截自己嗰啲啦，所以我相信大家呢可能你会对警署啦警察啦咩都好呢好熟悉嘅。咁我哋今日嘅谜底呢就全部攞同警察相关嘅呢一啲嘅物品啊服饰诸如此类呢同大家玩呢个游戏。 係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啊究竟你对、警署里面认识唔认识，或者警察叔叔嗰、那个个人嘅衣服啊等等嘢有 信 啊等等嘢有晓唔晓得啦。我哋每人都系俾3个 tips 啊，咁啊睇下大家估唔估到啦。 係啊影视作品都算个可。 其实咩叫影视作品都即系你， 即系你意思系话喺啲影视作品见过呢啲物件出现， 但系 可能都得 噶。 咁啊系，可能佢再夸啲都有嘅。咁试下啦，我哋试下玩下啦。OK， 1872388吓咁啊。总之你估啱咗嘅话咧，有礼物送俾你嘅吓。第一个听众你系边个 ？Hello， 女生， 女嘅。 Hello， 女生， 你 好。系啊，你想 有冇入过警署？ 系有冇入过啊？ 因为真系唔系个个可以入到去， 警署梗系入过啦。 点解？点解梗系嘅？ 因为你就系做阿 Sir 嘅。 阿 Sir 嚟噶？你翻工嚟？ 我梗系唔系做阿 Sir 啦。 你系做咩噶？ 我嗰阵时做写字楼，有啲信件递入去 CID 房咁样。 哦，系啊，咁样 嚟 噶。 哇， 咁啊，你实熟过我哋咯。 唔系话去到呢一个前面嗰个，好似接待嗰个报案， 摆 低就走噶啦咩？ 系咯， 要入到去交亲手交。 咁犀利噶！ 要嗰陣時係要親手交俾啲 CID 嘅，因為律師樓嗰啲信咧， 我就唔可以求其話揾個 box 遞傳遞哦。 咦，八卦問下，咁入到去 CID 房裏邊其實點樣㗎？同我哋睇港產片一唔一樣㗎？ 通常喺啲电视剧上面啲布置， 我都差唔多。OK， 好，一阵再同你。 好似做电影嗰啲情节， 我 都 系 咁嘅。 好嘅，一阵再同你倾啦。咁你试下拣一个，你想边个出题目俾你啦？ 阿田啦。 好啦， 好啊。OK， 嗱，我呢样嘢咧，而家咧应该好似冇乜啦。 而家应该冇乜啊？ 嗱，系你应该喺 CID 房见过嘅。如果你系属于。如果你是属于吓以前的年代，我印象而家咪陆陆续续都好似冇咗呢样嘢嘅， 即系可能而家冇啦吓。 系啦系啦，不过咧又得意，警署有你屋企有啲屋企都会有嘅。 哦，咁、我已经知啦，而家冇啦咩？原来 系有啲 有啲话唔曾经试过话唔俾啫嘛。 系啊，咁 后来好多人反对就有翻嘅，好似。 就我而家唔知现状。 O K O K， 系啦， 你即刻你都估到啊？ 唔知咪我谂嗰样嘢。 我谂系 啦， 系啊，继续啊，继续讲啊，系啦， 咁咯，就系咁啦。 几多个字啊？俾埋呢个 tips 佢啦。 两个字， 三个字嘅，因为你最尾个字系个形容嚟噶嘛，嗰个物品嘅属性嚟噶嘛，系咪先？ 好， 系咯， 两个字又得，三个字得啦， 都得啦，都得啦， 系咪？ 其实你有个 tips 你冇俾到，有个好大嘅 tips 喎。 哦，系咩？ 系啊。 喂，系咪先？阿女士， 最尾个 tips 系咩话？ 警署有。 你屋企 都 可能有， 可以有，系啦，即系睇下唔同嘅屋企嘅啫，只系。 录像机 唔系，嗱俾个贴士，我俾另一个贴士你。头先你话咧，警署会有，屋企会有啦，特别系有啲做生意嗰啲，通常都会有嘅。 通常都 你都 系 同 九成系啦，九成系， 系啦系啦。咁就系啦，好多时都系啊，仲有其实有一方面嘅人都有嘅。 系，我咪话咯，你呢个贴士最大噶嘛。 冇啦，我唔想咁讲。 我俾另一个贴士你，我俾另一个贴士你，影视作品里边咧。黄秋生啊，曾经在一出电影里面扮过这个物品 嘅， 系 啦，好多都扮过，好多个系嘛？ 唔系嗰个零零四四扮呢个噶， 咁有啲复杂咗啦，可能阿女生唔多咁多套电影系咪先？ 你唔肯俾最劲嗰个 tips 佢，佢梗系估唔到噶。 阿女生， 阿女生你 有冇少印象？ 你试下反问啊， 概念个概念啊，你反问桂花田啊嘛，搵啲嘢，等佢掠啲嘢俾你听。 但系我嗰阵时系递信入去俾佢，佢接咗我走，我好少留意。 哦 ，OK， 唔系啊，你睇电影一定见到噶， 系啊，所有电影都应该经常有出现嘅， 一定有嘅。 系啦，嗱，俾个 tips 你啦。特别是他们通常出发之前、 啊、 又或者完了任务之后 做一些东西 总是就会对着那个物品的。是的。 你可以问的。 那个你可以问他吃不吃得啦，大件定细件的啦。 你什么颜色啦、 什么颜色啊，怎样用法啊，你可以问下桂花田的。 是硬定软啊， 甜 定酸啊。 我是不是纪录簿啊？ 唔系，你屋企边有纪录簿 啫？系咯，你屋企啊， 记住佢 mark 低俾咗几多钱老婆啊嘛？ 系啊嘛， 即系屋企你记住屋企都有。 但系阿女生啊，黄秋生点样办一本纪录簿咧？ 咁啊， 喂呀，边记得咁多嘢啊？嗱， 唔系啊，佢唔可以办一本物品。 咁样啦，通常咧，你会一嚟咧就会望到佢，佢大部分都系红色嘅个背景。 啊，因为通常喺当眼地方嘅， 系啦，你一定睇到佢噶啦。 系，俾埋最大嘅 tips 啦，前面仲有三炷香啊，通常。 哦，我知啦， 系， 嗰个关帝， 系 啦， 或者头先话三个字嘅关公像都得， 系啦， 系啦，你谂下系咪嗱？警察里边嗰个办公室有啦，但 系 好多屋企人有人佢都拜关帝噶嘛， 系啊， 做生意嗰啲又有噶喎， 系 嘛？ 我当时冇留意啊嘛，因为我入到去， 唔紧要，我都话睇电影都有嘅。 系啊，好啦，多谢女生嘅电话先， 多谢晒， 拜拜。同埋都要解释俾听众听，点解你其中一个 tips 咧就系话争啲帽啊嘛，因为嗰阵时流传过咧啲新闻， 曾经话系要即系佢个关帝像要革职，话唔俾佢再摆啊。 系啦，曾经话有啲警司就话唔知佢唔中意呢啲迷信嘢，但 系 后来马上群情汹涌 啊，唔得噶，因为即系佢系好多年已经有呢个习惯啦。突然冇咗有好多咧，佢哋话真系好似 唔聚财噶，因为唔得噶。 最大嘅 tips 就系成日都去讲啊嘛，黑 又拜佢， 白 又拜佢，系 啊， 即系所以头先好劲，我哋两个其实佢一讲呢个咧，我就估到啦。 跟住我唔系呢句吓，我谂住系讲呢个噶噃， 系咩真系噶？ 会有撞 撞，会有撞嘅。 你讲先啦， 系啊 ，OK， 好啦，继续啦，下一位， 好 ，Hello， 黄 太， 你好。 你好，黄太，系又唔使惊啊！我哋会尽力俾 tips 你嘅啫。 系你知我哋俾 tips 俾得好出位。 系啦， 黄太系惊你啫，曾志豪。 系咯，咁黄太你拣善兵定拣豪仔啫？ 就系曾志豪啊。 系好啦，佢虽然惊都拣咗我先啦，真系都好嘅。我而家都谂紧呢个。嗱呢样嘢咧就系属于传说中嘅物品嚟嘅，即系老老实实，我都唔知道究竟咧佢系真正系曾经应用过啊。系啦，即系我唔知佢真正曾经嘅应用过，定系只系啲电影作品成日渲染咧？呢个第一，第二，通常咧就系想问个犯人嘅时候咧，呢个物品就会出现噶啦， 好出啊！你个 系入都好 hot 下嘅， 好唔好 hot 系咩意思先？ 即系好热咯， 好热啊，又唔系唔热噶喎，唔热噶喎，系啦。 我觉得是热的应该。 你是不是说古时那 些是 古时 的 兴 趣现 在有的 咯。同埋这个物品呢亦都跟刚才桂花田的贴士是一模一样的。如果它是真实的话呢就是警署又用得你家里都一定会有的。 以前家里一定有。 以前是 的。现在都还有的不过呢 少了很多了。是的。估不估到 我估系摆喺个台面个眼灯啊， 要系我哋都睇咗电影喺度， 撑住佢啦，唔系盏灯又唔系， 三个字。 阿黄太，你揾多啲嘢反问翻啦。 头先咧，阿黄太啱嘅，佢有样嘢，你头先第一样话，通常系审反嘅时候 系啊系啊系 啊， 个眼灯就成日都 你又啱嘅， 你 又啱嘅， 所以我就估佢系热噶咯。 唔系 咯， 唔系嗰样，唔系嗰样。同埋因为我话传说中咧，唔知真定假噶嘛，我估。嗰眼灯系真嘅，即系你一定有用过啦， 因为都要照明嘅。 系啦，你都有。 但系嗰个样嘢咧就唔系咯。 系啦。 咁啊，仲有 屋企有。 唔系，咁嗰盏灯屋企都有嘅。 唔系嗰盏冇咁样撑上嚟嗰盏。 唔系以前 可能有啲人有，同埋打麻雀可能用佢。 系啦，唔系嗰样，唔系嗰样。 你谂啲嘢问翻佢亲口嘛，黄太。 电话簿。 系啦。啱啊， 就係嗰個電話。 佢真 係 傳說中噶嘛，睇真港產片。 第幾頁 啊？阿 Sir， 我唔會認啊！第一頁砰咁樣咧，就打咗個電話去啦咁樣。咁我哋又唔知真定假噶嘛，但係電影係咁睇啦。所以呢個電話簿咧，好成功，你估中咗啦。 係啊， 多謝你啊， 恭喜曬！ 桂花田，多謝 小妹。 唔好 啊，佢就嚟想喊啦，佢。 係 啊， 佢感動到喊， 佢真 係 好驚， 係好驚。 做乜要咁驚啊？ 因為我得一個人。 冇嘢嘅，我哋有三個人幫你啊嘛！ 你放心，你後面冇人嘅都， 我唔明點解有啲一個人會驚， 即係冇人俾貼士佢嘅真係。係好啦，恭喜曬你， 好多謝曬， 拜拜。哦，唔怪之你話熱啦，原來就係嗰個。 我就係估到嗰個燈啊嘛，你第一句俾個牽絲係好似㗎。係 係係，好啦好啦，咁啊下一個係你嘅咯應該。 哦，可能冇人揀我啦。 冇得，一定要揀我哋指定嘅。 啊，係啊 ，OK。 你係邊個？阿陳生。 系啊，系啊， 你好啊， 陈生， 系啊， 1872388系嘛， 1872388咯， 系啦系啦， 系啊，而家善明咧就要问你问题，你听紧风骚快活，你知个嗬？ 系风骚系知道， 系啊系啊系啊，需唔需要借钱啊？ 借钱紧， 唔使唔使， 借钱紧要还啊？ 你唔好成日将你啲嘢摆喺人哋身上咯，都叫你。 好啦好啦，嗱，善明问问题问问题。 好啦，陈生你听住咯。 好啊。 呢样嘢咧。大家都唔系咁中意俾佢见到噶。 大家都唔系咁中意俾佢见到鬼啊！ 警署里面又冇开，又冇学，冇话冇鬼嘅， 都好多呢类型嘅电影出现过， 系都出现过。 你一次 又俾， 一次又俾几个贴士佢先， 系 跟住咧，你有时俾佢见到咧，你可能又唔知道。 我俾佢见到又唔知， 俾佢见到又唔知， 系你唔想俾佢见到，但系俾佢见到又唔知， 真系鬼喎，真系真系鬼喎。 仲有咧， 仲有咧，佢通常咧喺嗰啲位置咧都阴阴湿湿嘅。 哦，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湿湿噶， 系啊， 系啊。 仲有咧，第三个啊， 第三个咯，呢个咪 三个噶啦。 你唔想俾佢见到， 你唔觉咧？ 系啦，佢见到你又唔知喎，系啦。 跟住佢又净系喺阴湿。 跟住陈生，我都系鬼 咯。阴湿鬼啊嘛又， 陈生， 陈生你可以问嘅，问三个 几多字噶？ 几多个字？ 可以话系三个字啊， 个字 哦， 又可以两个字啊， 两个字 问啊，两个字三个字， 中文， 中文三个字， 系咪中文啊？ 系三个字，多数三个字， 系咯，系咪啊？ 或者四个字都有。 喂，二三四咁点玩？ 唔系，因为其实你可以有几种讲法都得噶。 唔系咁样啊，主要咧，应该就系、是、 你需要你估啊？ 我估到嗰样啦。 系啦，佢知 佢知。我俾个大贴士啦，同揸车人士有关噶嘛，系咪啊？ 揸车即系而家好多时车都有嘅。 系咯。 而家同埋好多家居啊，甚至公司一定有添啦。 哦，但系呢个点解系警署里面嘅必备嘅咩？ 要必备啊！ 咩有嘅嘢嘛，我哋 冇。哦，实有嘅。 因为而家当有啲乜嘢需要揾证据嘅时候， 哦， 系咪？ 系啊。 唔使咬嘛。 嗱咁样嘅，就如果你通常屋企用咧。你就 系、 是、 即系唔系对住屋企人嘅 系啦， 系咪啊？ 通常就你有工人姐姐就会就会有嘅。 CCTV 啊？ 咩话？ 你讲得准确啲， 准确啲 系咪叫 CCTV 啊？ 都 系 啦， 闭路电视， 闭路电视， 物啦，镜头又得， 天眼 又得，系咪先？ 系啊， 系咯。 啲你话四个字咧 ，CCTV 就四个字啊！多谢你，多谢你。 唔系闭路电视 又 系 四 个 字啊嘛 ？CCTV 又系四个字，系啦，多谢陈生又系四个字，系啦，好啦，喂， 多 谢晒陈 生， 再见，拜拜。 Elton John 同埋 Teron Egerton 啊 ，I'm gonna love me again。头先多谢有咩人 Hong Kong 你自工教我读啊，所以好准确啊，真系。 准咗好多你啲英文咬音。准 咗好多啊！喂，快啲听埋听众电话先啊 ！Hello， 你系边个？ 好。 系你边个啊？ 系啊，我系黄小姐。 黄小姐，你拣边个？ 系啊，好。 好啊，你拣边个啊？ 我拣甜甜。 好， 多谢你。好啦，呢两个啊，唔系呢两个。 咦？ 呢样嘢系两个字嘅。 两个字。 系啦。 好。 咁咧系啊，喺每个警署都好需要佢嘅。 系。 系。 冷气。 吓， 唔系中咗系嘛？ 唔系。 吓死我真系。 点啊？我点会咁样啊？咁咧？这个、呢一个咧，即系呢样嘢啦，呢样嘢啦吓，唔系成日都会见到佢嘅，但系佢咧识到嘅时候咧，佢就要走出嚟就去咩噶啦， 去乜嘢啊？ 去 咩啊？ 系啦，去帮手。 你讲多次，每个警署都好需要佢。 物件嚟嘅， 唔系物件， 唔系物件系人啊。 唔系人，我知啦。 哎， 唔系物件，唔系人， 唔系物件，唔系人。警署好需要佢嘅，有需要就会出嚟帮手嘅。机场成日见到佢添，好易估啦呢个。 系 啦，估唔到，估唔到。 机场好需要， 唔系你好容易嘅咋？佢又唔系人，但系佢又唔系物件，咁系咩啊？好易啫， 唔系物件。其实佢头先问系咪物件，我已经话唔系。 系啊，即刻估到噶咯。嗱，有咩同警察有关嘅？但佢唔系人类，佢唔系人类， 亦都唔系死物。 但系佢又唔系死物。 经常都喺警署啊，警员侧边都会见到佢。 其实警署我真系唔知道有冇啦，因为冇见过啊嘛。 去 交监咪有咯，系啊。但系喺街度你会见过嘅。咧， 有时 啲关卡啊， 咧 过关啊， 手铐 咩啊？ 手扣啊， 手扣， 咪手扣咪物品咯， 系啦，手扣物品嚟嘅，系啊， 佢唔系物品，但系佢又唔系人，佢有生命噶。 嗱，佢试过咧， 警犬， 系啦， 哎呀，黄小姐， 黄小姐一牙汗啊，佢话非人又非物，系咩嚟嘅咧？咁样真系，系啊，真系 人 女 朋友， 系啊，人女朋友。咁警犬，譬如你见到佢喺嗰啲咩关卡啊、机场执勤嗰阵时，有时佢都会巡逻噶嘛， 系 好乖噶嗰啲都， 系个个都好中意佢哋噶， 系啊，好啦，唔好惊咯， 好啦， 你估啱咗啦， 好， 唔使 怕，拜拜， 拜 拜，头先你呢个 tips 好劲。佢即系一讲话佢唔系人类咁样，但又唔系物品喎， 啊， 中咗真系。好，再听埋一个啦 ，Annie。 Hello，Annie。 喂，系你我哋好。 系你好 啊 ，Annie， 你拣 边？系啊 ，Annie。 系啊，好啊。 仔啫。 好啊，你拣我系嘛？好啦，咁咧佢系一个物件嚟嘅，物件嚟嘅。咁就喺睇嗰啲电视剧集里边咧，通常咧就几时佢会出现咧？就是当那个警察他犯了事，无论犯了 警察犯了事， 犯了譬如他執行又没有執行错了，你那些警匪片成日都有的嘛，可能那时候就说出面很多人投诉你，我帮你不到了。跟着呢那个物品就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了。跟着那个通常个主角就会说呢，得啦我明白了，跟着棒这样就拍一拍张台，跟着就挤低个物件，佢就会离开个 office 噶啦。 哇！你讲晒剧情出嚟啦，直情 佢未必估到嘅。 三个字 系啦， 系咪啊？ 系啦。 咦？唔系、哦，有两样嘢噶、哦。 唔系，我知。 咁咪系咯。 再俾埋个 tips 你，再俾埋个 tips 你。 你讲边样咧？ 系啦，佢亦都系咧近期咧啲人好热门讨论嘅项目嚟嘅添。 三个字。 三个字系啦。 警棍啊？ 唔系，你问下头先个剧情，即系话诶，对唔住，好多人投诉你，我帮你。 唔系因为警棍咧，系即系军装制服咧， 系啦系啦， 警员 先 会 有 嘅。咁便衣嗰啲咧，或者系诶嗰啲就冇嘅。 系啦，你睇嗰啲冇嘅，你睇嗰啲港产片，通常就系个便衣咧。总之， 真系去到好高级警， 受咗气啊，突然间俾个上司，通常都系咁噶啦。 系啦，即系话佢自己明明做得啱，上司话你咁样做唔啱嘅。 系啦，通常啲上司都系咧撩晒牙咁样话，咁总之我谂你都系放下假。好啲啦，好多人而家你都知啦，吓投诉你啊，咁样咁跟住咧嗰个即系嗰个勇探咧，系啦，通常就会 系啦， 我哋用翻旧啲啊，李修贤嗰啲咧，就会话系得啦，唔使讲咁多啦，或者阿成龙大哥就会啪咁样啦，将嗰样嘢摆 三个字， 近期新闻讨论大热添， 系你唔使讲个 tips， 佢未必有 差，OK 三个字。三个字， 我都话佢同一时间啱嘅，其实你 系啦， 佢一齐摆落去， 佢摆低把枪喺度嘅时候， 隔篱 通常就会 手扣， 唔系，摆埋个咩？ 我最大嘅 tips 可能佢通常佢想同你讲嘅时候，都应该系要有 系冇错啦，系啦系啦系啦， 唔系佢哋警时几时都要有噶啦， 即系佢特别同你讲嘢嘅时候，佢就要显示呢样嘢俾你。 但系因为通常喺嗰个剧情成日都会演，我唔做啦，嘭咁样就一个孖妆摆晒落去嘅，枪系啱嘅，但系我头先讲嗰个三个字仲有咩咧？ 好任性啊， 系啦。 你唔怕嗰啲劇情全部都系咁咩？ 佢系两样嘢一齐摆噶嘛？ 系啊， 我唔做啦，唔系你个第一上下属啦。 系啦，我会自己查噶啦呢单案，通常都系咁嘅吓，啲剧情系咁。 好，多谢晒 你，拜拜。得翻唔够一分钟喎， 系，尽快俾得唔得啊？ 有冇信心啊？ 可能会 难啲， 不过尽量啦。 好啦，嚟啊，试下佢啦。你系边个？许生， 许生，许生， 半送半卖噶啦。 许生，你听住啦吓，呢一件物件咧。就是有时软有时硬的。 是。 你要软的时候就要软啦，要硬就要硬。 不讲咸湿嘢㗎喎。 不咸湿嘢嚟嘅。咁啊。 物件嚟嘅。 不是物件，我话呢样嘢。 你要多啲贴士啦，佢唔够时间。几多个字啊？ 咁呢就两个字。 两个字。我哋都估唔到啊，因为。 一定要有嘅。嗱，好多时除咗警署工作间啊，或者屋企都会有嘅。 吓，你得返十秒咗喎。 对 太难喎。 未得贴士啊，三样揀啦。 三拣一啦， 三拣一，有唔同嘅颜色都有嘅， 冇啦， 哎呀， 咁啊唔好意思啦，下次有机会再嚟过啦，多谢你电话先啦，拜拜。 许生嘅电话， 系啦好啦， 小明 听日就休假一天系咪你？ 系啊，星期五先要翻嚟， 之后再嚟过， 好， 拜拜。